區旗同奏唱國歌。教育局指出，如果學生不尊重國歌，奏唱國歌時行為有偏差，學校應該以訓育和輔導方式處理。如果情況嚴重和涉及違法行為，校方未能處理，可以考慮尋求警方協助。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說，學生普遍都懂得奏唱國歌的禮儀，有信心校方能夠處理相關問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横茂州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再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080点，跌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5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7，瑞士法郎0.951，加元1.361，人民币7.092，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62美元，卖出1,72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时间啊，6:08，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仲有普通话台联、 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各位听众，外面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3% 的29度，来到星期五了，今天早上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去到就是上班，正常上班的朋友星期六日，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在辛劳过后得到时间好好地休息。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早上继续由白泉路陪着你们。 晨光每日一格， 朝头早就已经有29度的气温啦，咁天文台都提醒我哋今日最高的气温会去到33度，的而且确咧系非常之热嘅，即系特别系而家下昼啦，当我太阳出咗嚟嘅时候咧，发觉嗰种热的而且确咧系辛苦嘅，咁啊留意住补水啦吓。好多时候啊，我哋都会坚持做一啲嘅事情，但系你系唔系一个可以坚持做一啲你唔中意做嘅事咧？当一个人佢可以好努力咁样坚持做一啲佢唔中意做嘅事情，你有冇谂过其实呢个系一个哲学嘅问题？虽然件事佢唔喜欢，但系件事只要系正确嘅，佢一样会做，因为佢深深相信明白，坚持自己最唔想做嘅事情之后，就可以得到自己最想要嘅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鼓起这勇气，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你笑容早应已逝去，当初的冲天志有没有浅踏碎？是那些不能完全的梦，才令我闯荡在未知里。就算知岁月已经归不去，仍迈步前往，向大世界出去。 差一点，我们会飞。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睇睇天气先，大致天晴咁，但系早上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噶。日间天气酷热，最高嘅气温啊会去到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好多时咧，我哋呢段时间啦，都会发觉哇，有好多咧就美味嘅水果喺我哋三果铺嗰度咧都见得到啊吓。有例如是荔枝啊、提子啊、葡萄啊、西瓜啊，有些朋友喜欢吃榴莲啊，很多呢都是非常之香甜美味啊，又有山竹啊等等等等。不过水果呢的而且确呢有很多，咁但係亦都有用不同的机制呢去到判断到底这个水果甜不甜㗎喎、哦。呢、这、一个呢就係成日我哋讲嗰个叫做甜度啦。水果的甜度是利用光学的折射原理，以折光计或者就是糖度计去到就是测量它入面的含糖量的。甜度越高的水果照道理来说是越好吃的。甜度越高的水果它的含糖量也是越高的。所以最好就不要一次吃太过多即是甜度高的水果了。另外还有例如糖尿病的人就更加不要成日吃了，只能够呢浅尝啊试一试个味道呢那就已经够了。另外其实呢就是越甜的水果它们的叫做钾离子含量也都越高，那么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呢都不要吃太多甜的水果了。如果不是呢很容易会引发呢就心脏相关的问题的。水果到底甜唔甜呢？咁到底点样处理嘅呢？嗱，好多嘅人咧都会话到啦，摸下佢，称下佢，到底个量啊入边啲水够唔够？咁啊知道噶啦。不过咧，其实水果嘅甜度都系受到咧就系采摘嘅呢一个嘅水果嘅日数咧去到做决定嘅。另外就系仲有培育呢一个嘅叫做栽种呢一个水果嘅时候嘅一啲工作啦。有啲咧亦都会因为咧就系采集嘅时间，又或者系所用嘅接枝嘅方法，都会令到嗰个甜度咧系有所下降噶。如果量产咧，其实好多时咧都会影响出佢哋嗰个嘅甜度嚟嘅。例如以譬如红色嘅橙为例啦，有荷兰人咧曾经做过关于咧就系温室研究，咁佢哋发现咧的而且确咧就专注培育咧系可以提高佢哋嘅甜度噶。所以咧，有時農民咧亦都要好努力咁樣啦，就諗下自己嗰個嘅市場策劃啦。到底自己應該種啲高甜度嘅水果，定還是做一啲量產型嘅水果呢？糖度即係我哋所講嘅甜度啦，個定義就係喺20度，即係氣温20度以下，每100克水溶液體入面溶解嘅蔗糖克數啦。糖度咧系相对比较嘅一个数据嚟噶，亦都咧就系以蔗糖为标准。一般咧叫做鲜食嘅甘蔗咧就系大概咧系20度嘅，咁呢个咧就系嗰一个嘅标准啦。但系水果嘅糖度系点样去到测量嘅咧？水果嘅糖度测量咧，头先讲过啦，系利用折光式嘅糖度测量仪。咁原理就係光從空氣入面進入咧濃度高嘅叫做介質折射角度，咁利用呢一啲嘅原理啦，打造咧就係呢啲嘅折射效果啊，從而咧就測量到佢哋嘅濃度噶。任何可以溶於水嘅物質咧，都會影響到濃度。所以咧，水果咧嘅甜度其實係由市場去到制定嘅。咁當然你話每一個嘅水果係咪甜度都一樣咧？咁當然啦，出產都是有些不一样的，那个都是一个参考的数字来的。无论是台湾我们熟悉的譬如日本又或者是欧美，他们都有一些甜度相当之高的水果可以给我们享用的。那其中他们都有些排行榜的。如果用20度去到做非常高的时候，荔枝如果你买一些好品质的荔枝或者好品质的水果，以荔枝为例，18至20度。 芒果咧都可以14至17度。例如咧，而家成日都会 order 嘅，啲人会留意嘅就是台湾嘅芒果吓。仲有咧就系土啦、枇杷、火龙果、木瓜、凤梨，即系好似菠萝咁样啦。台湾嘅譬如柚啊、文旦啦、啊，系咪？莲雾啊、番石榴、杨桃、柠檬。呢啲咧全部都系有糖度，咁大家可以根据翻自己嘅喜好，喺网上面都好容易揾得到啊边一类嘅生果，佢哋糖度咧大概系有几多嘅，咁就可以咧揾到自己喜爱嘅水果噶啦。不过咧，如果身边有啲好甜好甜嘅人，日日都陪住你，其实食乜嘢水果都好容易甜到流啦。不用祖儿小天使。 待我好，不会保留，不休假，暖夏到深秋，飞走的岁月，辛酸牵挂感受，月亮是你这一对手，未变改。一脸温柔，感激你，我愿说出口。温馨的镜头，笑脸神情都浸透。多伤亲更有时像自由，陪我去走，自作一挡千秋。即说渐行，到我有点成就，全也是你两手，无声却在背后，能赢尽多少分手，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 嘅作品《小天使》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讲到周末有啲乜嘢特别值得大家推介嘅地方啊，真係可以去欣赏一下呢，都唔係冇㗎噃。其中呢咁值得留意㗎啦，就係同天文现象呢都係相当之有关系㗎噃。今日就19号啦，21号星期日嘅时间啦，下午2点37分啦。至到呢就係5点25分嘅时间啦，大家都可以留意埋呢就係天文台嘅网页。因为将会出现呢就係日环食喎。今次嘅日环食嘅就係横跨亚洲以及呢就非洲㗎。但係香港只能够出现呢就係睇到嘅呢就係日偏食啦。由于日食期间太阳嘅角度较高，如果天气情况许可，大部分呢叫做向西方而没有障碍物嘅地点呢都係叫做观赏今次呢就係日食嘅理想地方嚟㗎。不过都要记住咁，千祈就唔好以肉眼或者透过咧就望远镜直接咧就望向太阳，咁啊咁样就会严重咧为自己嘅眼睛啊带嚟伤害嘅。更安全嘅办法咧就可以透过针孔或者就系特别嘅望远镜或者天文台嘅网站啦，都可以咧欣赏到今次呢一个咧叫做天文嘅现象嘅。咁啊，大家留意下啦吓，又可以咧系时候同小朋友讲下到底太阳系嘅形成。太阳系嘅排序，太阳系每一个星体嘅关系嘅时候啦。 这件薄背起世界太多灰暗，教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起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储气，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受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追求，闲谈欢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再一起，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储起，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认证，日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日更改。想忆记，人带了几多自记起，期盼逆转当天那出戏，来日会怎么无从逃避，诚实说再见成长滋味，陪伴我多走半世纪，仍永续在游戏。 一首嘅作品嚟自关智斌嘅《日月》，出面系29度啊。 都应该见到一月嘅日啦吓，太阳都出咗嚟噶啦。好啦，我哋听埋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喺二台普通话台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批评总统特朗普，认为他不适合担任总统，亦都欠缺担任总统的能力。博尔顿在美国广播公司专访中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聪明而强悍的人，用尽一生之力了解俄罗斯在世界上扮演的战略性角色，但特朗普却不喜欢知道和学习这些问题。博尔顿又指，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除了重视拍照留念和传媒的反应之外，根本未有专注如何为美国争取谈判筹码。他又在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形容，特朗普对事实一无所知，很容易被外国对手操控。特朗普反驳博尔顿的批评，指博尔顿是说谎者，又指博尔顿在未经批准之下，在新书中公开一些高度机密资料是违法行为。选举管理委员会发表九月立法会换届选举的选举活动指引，投票当日不设关爱队，但会尽量安排长者等有需要人士在投票站内坐低轮候领取选票。选管会主席冯华解释，设立关爱队操作上不可行，强调并无政治考虑。他指出，票站柜台本身按身份证字母划分，已经大致按照年龄群组分配，即使是设置关爱队，亦只会由类似年龄群组人士一起排队。冯华又表示，现时公众咨询容易变成动员，在咨询选举指引时收到大量范本式意见书，选管会需要考虑当中的理据。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告，指明必须在举行庆祝元旦、七一特区成立日、十一国庆活动时升挂国旗和区旗，并且奏唱国歌。教育局亦都强烈建议学校在重要的日子和特别场合，例如开学日、开放日、毕业礼等，升挂国旗、区旗和奏唱国歌。教育局指出，如果学生不尊重国歌，奏唱国歌时行为有偏差，学校应该以训育和辅导方式处理。如果情况严重并且涉及违法行为，校方未能处理，可以考虑寻求警方协助。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说，学生普遍都懂得奏唱国歌的礼仪，有信心校方能够处理相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英国出席活动，纪念二战期间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向法国人民发表讲话，号召抵抗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马克龙和英国王储查理斯到戴高乐铜像前摆放花圈，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后和马克龙通电话，马克龙又在首相约翰逊的陪同下一起观看军机在伦敦上空表演，喷发红白蓝三色烟雾。今次是马克龙在新型肺炎疫情缓解之后首次外出访问。天气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嘅6:35啦，咁啊，听紧嘅频道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出边29度，相对湿度85%，咁啊，直播室入边今天咧继续嘅都系有白猿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喺呢一个星期五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啊，过埋今天啊，可以好地休息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政府向全民派发10,000元嘅计划啦，下个星期啊，即系嚟紧啊21号咧，咁啊开放申请啦。咁啊，财政司司长咧，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啦，咁啊联合饮食业界啊代表咧就会见传媒，透露咧饮食业界将会推出咧就史无前例嘅大优惠。超過咧就係過千款啊，過千個嘅以上嘅餐廳啦，下個月中開始啊，下個月中啊，真係呢一個嘅7月中開始啊，咁啊將會喺晚市咧提供套餐或者咧就係全單7折，咁啊8月更加咧就有8折等等嘅折扣減免噶，咁啊期望咧係可以鼓勵消費，咁啊名單咧佢哋都話到稍後咧就會公布。不過咧，就有啲唔同立場嘅唔同政治立場嘅店鋪啦，就已經表明咧就係不會參加噶啦。其中有一些餐廳他們也都說到了，因為餐廳不屬於高檔，沒什麼水位減價，亦都期望食客就不是因為減價才來光顧，希望是因為店鋪的食物好味道，吃過就覺得翻尋味，可以 encore， 於是乎才來再來的樣。另外也都有就是集團飲食集團的行政總裁就說到了，旗下的餐廳將會就響應計劃，咁啊話到佢自己本身亦都係6間飲食業商會代表之一，咁啊有份咧就商討計劃嘅細節，期望啊隨住疫情放緩，咁啊透過全港性嘅餐廳折扣吸引市民消費，所有嘅食店亦都咧就係希望大家一齊踴躍參加。話到啦，希望可以炒熱全香港嘅氣氛，咁啊大家都開開心心食飯，始終咧就屈咗太耐啦。亦都指出啊，咁啊食店可以因应情况决定就折扣的方案，包括全单指定的套餐或者就是食品去到计算的，不过其实弹性很大，可以就自行去到衡量都 OK 的。好了，另外就看看一些小朋友，教育局就拨款6,000,000做什么呢，就向全港小学以及中学发出通告，除了呢就是说到善用他们新方案推出的一些暑期阅读计划，包括什么呢，就是输出，书是一本书的书，输出知识赠阅图书的试行计划。还有一个呢就叫做免费使用一个叫做 e 阅读， e 当然是讲的是英文的 e， e 阅读学校计划，等学生在暑假期间也可以享受一下阅读的乐趣。是啊，都放了一个比暑假更加长的悠长假期，咁啊要喺暑假嗰度咧就系急起直追先至得啦吓。教育局嘅发言人就表示啊，教育局一直咧都系致力推动啊，从阅读中咧去到学习啊，透过不同措施支援学校推行同课程配合嘅多元化阅读计划，等学生从小就培养呢一个阅读嘅兴趣同埋习惯，提升佢哋阅读同埋学习嘅能力咁讲。好啦，头先话过有啲 budget 落到学校噶，教育局就指出啦，输出知识赠阅图书试行计划2020啦，涉及咧就拨款总额嘅就系6,000,000元啦。咁学校咧就可以为每一位嘅学生挑选一本书，咁书目咧就涵盖中国历史同埋中华文化，仲有咧就系健康生活、品德教育同埋科学啦、科技、工程同埋数学教育咧，总共咧有4个阅读嘅主题噶。咁佢哋话到，由于2019冠状病毒啦，而令到呢个延长停课，学校咧运用不同嘅学习模式，等学生可以屋企咧就持续学习。暑假就快嚟啦，咁于是乎教育局亦都推出咧就输出知识赠阅图书试行计划，咁希望咧可以有多啲嘅学生咧就可以喺暑假期间都一样咧系可以唔会浪费时间嘅，可以咧好好地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睇多啲书，咁啊吸取更加多嘅知识，咁啊为明年啊即系下一个学年咧，咁啊做好呢一个嘅学习嘅准备啊，都系好紧要啊，系咪？ 世纪，接过礼物在台上，已是大赛获了奖，只玩具模样，感受传入了伤，等到未来再观赏，那影片流畅，我总算在场。绝了吧，那个勉励上流畅，陈年旧玩意外壳有损伤，我都很寄养，又放到床上，重学抱紧旧时尚，代步那架同梦灵幻化身的方向，从你眼中回望竟是我同承受过的快乐，可有令你震撼如初，从前零用今天挥霍，遥控先驱曾令我那么开心过，坐架子你气派极尽闪亮，同型浩弹而没半个欣赏，似失恋万次亦有你容量，无惧有些动人时代绝了唱，仍旧流泪把光阴追上，从你眼中回望竟是我同承受过的快乐，可有令你震撼如初，从前零用今天挥霍，落车与颠簸学费那么多，若果坦率得了尽情仍可，从你眼中流泪 四分的时间，他是梁汉文。 谢你心声交给过我， 再见同梦玲。今天早上继续在我们职场后花园里面有花艺师安安。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没有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们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呢次次关于呢个字你都，次次关于呢个你都系呢个音乐嘅咧。 哇！结婚咁、开心嘅事，一日、 早晨，早晨， 系唔该介绍你，早晨啊，翻嚟思安安，系啦，嚟到啊，我哋职场 KOL 入边职场后花园啊，今日点解又噔噔噔噔一听就知啊，同结婚有关啊嘛，我哋呢一个花咧，即系。都幾特別嗱、我哋成日都話咧，如果係一啲婚禮上邊啦，阿安都會話就有好多嘅花球，咁就可以即係整到一束咁樣就喺個婚禮嗰度用啦、喂，我覺得咧，其實有陣時啲花藝師可以直頭咧慳水慳力啊， 係， 因為點解咧？ 經濟唔好因為 唔係淨係關經濟事，只係用呢一種今日介紹嘅花咧，就已經可以喺婚禮嗰度用。 而我覺得是完全不失呢一個嘅大體， 嗱， 都係好靚。 雖然咧，我唔知點解佢叫婚禮吊蘭。你今日去介紹嗰個花咧，叫做嘅植物咧，叫做婚禮吊蘭。咁但係咧，我好認同你講嗰樣嘢，就係話咧，其實 一炮過 wedding 咧係唔需要咧，一定要用花嘅。其實咧用植物都 OK， 我都見到朋友仔organize 嗰個 wedding 咧。 花通常我係見到唔係花，即植物咧，通常見到係佢上面嗰個 bell 咧，噹噹噹嗰個咧。 有啲草， 当当当， 有啲叶， 唔系嗰个当当当，唔系嗰个，即系嗰个好大个钟嗰个，咁就上面有个好大个绿色嗰啲叫咩叶圈啊，嗰啲叶咧做咗个花圈，跟住咧就钉咗喺嗰个好大个钟嗰度。咁通常嗰 啲 位置，你冇咩冇见过咩？ 唔系喎，咩啊？嗱，今次我唔知你讲乜嘢，你讲 bad job 定咩啊 ？bad job 啊？ 哦 ，bad job 系嗰啲系假叶啊嘛，系咪你 讲？假噶。 我唔知道有啲真嘅，但我成日覺得 wedding 唔一定用花嘅，其實用植物都 OK 嘅。咁植物咧，你唔一定用綠色嘅。如果你搞啲今次我介紹這個呢個婚禮或者叫油畫吊蘭。 我記得上個星期我哋講過嗰個珊瑚鈴， 冇錯， 咪好多唔同顏色，但啱唔啱婚禮用啊？ 嗰、那個咧，因為佢葉比較細啊，咁同埋色彩好繽紛啦，咁咪就變咗成件事冇咁浪漫。 靚過個新娘子。 我唔知 靓过新娘。 今次呢个婚礼吊蘭，因为佢以粉红粉紫为主，咁有一个浪漫啲嘅。你嗰个咧就比较上次我哋讲嗰个就比较秋意浓一啲，同埋以深红啊红色， 秋 即系比较浓，比较浓一啲。 秋天通常啲人嗌分手噶， 有啲咁嘅事。 秋天伤感、啊， 通常雨天先至系噶嘛，啲人话 秋天有伤感啊。诶、哎，唔知啊，唉、哎。 咁今次這個呢、這个咧，呢个婚礼吊蘭咧，其实就系吊蘭嘅一种。大家知吊蘭系咩啦？即系我话。嗰啲蘭葉咧係可以吊起佢嘅，你可以喺屋企嘅叫做咩天花板掉落嚟嗰啲咧，吊啲蘭花，好似人頭嗰啲咁樣咧。 冇講到密達， 咁大家容易啲飄下飄下，大家容易啲辨認啊嘛。咁呢個就粉紅色嘅，咁變咗咧，好又叫油畫吊蘭喎。咁佢就其實網紅植物嚟嘅，而家 咁犀利。 系啊，嗱，佢个叶咧好多种颜色嘅。 叫咩油画吊蘭啊？ 系啊，就成油画咯 ，oil painting 个油画咯。咁佢仲系有啲紫色嘅，有啲粉红色嘅。咁佢出嚟感觉咧就好即系比较浪漫一啲咯。咁呢只咧，其实尤其佢咧就同我哋上次讲嗰个嘅珊瑚鈴咧，啲叶咧系因为细细粒咁变咗。就难做啊！呢、這个吊蘭咧就系好长啊，啲叶同叶之间可以拉到长啊！你明唔明讲咩？即系头先你讲啦，我个 bad job 背脊咪有啲拉到好长嘅叶嘅，佢变咗佢有啲线条嘅话咧，你铺喺台面咧做台花咧，或者围住成张台咧，其实即系张台嘅中间咧，有阵时咪长台嘅西方嘅婚礼，咁变咗嗰啲都可以做到出嚟咯。咁、 哦、 但系你其实唔系主要放婚礼嘅，咁、个名系咁样叫啫。佢只不过一种粉红色，有啲斑纹嘅叶咯。佢叶咧，其实如果仔细一睇咧，佢叶咧系有几种色，同埋中间点解会叫油画吊蘭？ 呢、這个就系我觉得佢最靓嘅地方，即系叶叶就叶啦，你红叶又好，黄叶又好，绿叶都好，咩叶都好啦。你通常一只叶咧顶笼都系可能见到譬如万年青咁讲，你绿色啦，咁中间有啲叫做有啲红啊，嗰啲浅色咗嘅白色点咁样，都系好靓啦。不过佢咧系。直头佢一塊葉上面，佢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咧，系由佢嗰个葉嘅茎嗰度散出嚟。 嗱，应该就系话咧，唔知道大家听众有冇画画、油画或者系水彩画？ 我细个好叻， 系啊，细个你变咗好狠啊，好叻噶！我唯有要信你啦。咁咧，佢你接啲水彩出嚟，咁你用支笔将佢画一下，跟住黄色。跟住再用支筆點紅色，再畫一畫。咁、其實有一條線條喺度嘅，即係重疊嘅顏色就係呢塊葉嘅顏色，就好似油畫嘅調色板。 哇！佢真係靚嘅呢個。 係啦，呢、這個我形容啊，書本上冇咁形容啊。我發現咗佢好似幅油畫 咁。咁我應該稱呼佢做婚禮吊蘭好定係油畫？ 有啲人叫做油畫婚禮吊蘭添嘅，係啦。 合體啊個名。 係啦，咁其實佢嘅葉咧，除咗粉色之外，有金色、綠色。摆埋一齐，好似有啲斑纹咁啊，啲图文咁，咁所以就好梦幻、好迷人嘅。咁佢叶咧系比较阔一啲嘅，咁啊呈椭圆形嘅。咁、其实都好容易去生长。其实逢星吊蘭咧都比较容易生长嘅。但系佢中意比较温暖湿润嘅地方啦，太冻就唔得嘅。咁、其实都可以买翻屋企种。 咦？如果呢个太冻唔得啊，咁其实香港都几适合种呢一只即系嘅油画婚礼吊蘭。 系啊，但系好劲，你记得个唱名？ 记得。 嗱，咁佢有个呢度 讲，其实咧拣盘嘅时候咧，唔需要拣太大嘅发、嗯，因为咧你喺佢比较密啊，我先俾你睇到嗰堆叶咧，咁、嗯、你咁密咁逼得咁即系咁密嘅时候咧，你反而用个大啲嘅盘，咁咧就可以透气啦，啲土壤就可以系啦，咁透气好啲，咁唔会太逼咯，所以你拣大，哦、你唔好咧谂住咧一定要逼爆个盘咧，咁变咗佢其实吸收营养会难啲， 好快死噶， 系啦， 爆个盘， 同埋水咧都要要多啲水嘅呢、這个，系啊，定期咧仲要加 钱根嘅系嘛。 呢、這個唔係吊籃，應該唔係淺根嘅，但係你要要加水咯。咁、啊、就其實都係嗰種，就係、是、唔可以加太多，嗯、就係、是、如果乾表你感覺到佢乾嘅時候就加啦。 嗯， 唔可以積水。咁、嗯、定期都要補充肥料，入佢顏色咁靚啦。咁、 啊、 我哋就要係啦、 啊， 因為咧 佢可能少咗肥料，佢少咁少咁隻顏色，慢慢甩色。 你啱想講咗我講嘅嘢， 會唔會㗎？ 點解大家買翻屋企？點解我嗰個色彩咁鮮豔？你一個會 因為你花藝師，我只係個利酒師，因為我攞酒就去種花。 係點解嗰個人會靚啲？點解嗰人冇咁靚？就是、因為你食啲乜嘢？ 因為食啲乜嘢？ 後天嘅我講緊係啦。咁、 哦、 你嗰、那個如果你落多啲心機啊，落多啲養分咧，佢當然啲顏色會靚啲啦，紅色會鮮紅啲。咁、 啊、 如果你唔加嘅話咧，紅色又會淺啲咁樣咯。 哦、 即係大家同一個場，同一堆嘢養出嚟嘅，大家一齊去花埋同一盆花， 嗯、 可能我講可能你嗰盆會靚過我，因為你哋翻個仙氣，咁、 啊、 可能我個露台又唔得，咁可能你嗰盆就會靚過我。 你露台個景都好犀利， 唔係你嗰個影都好犀利係嘛？系啊， 咁嗱讲埋啦，咁佢嗰啲叶咧，佢话油画分礼条，佢会唔会有一种叶叶，好似我成日觉得摸上有一层蜡质喺度，系咪嗰一只嘅叶嚟嘅 呢个唔系，呢、這个唔系有蜡质嘅吓，但唔系好厚嘅蜡质，唔系好厚肉嘅嘢，系、 嗯、 即系都系令嘅，但唔会系。其实叶咧就有啲咧系我明白你讲咩、 嗯， 即系都好似磨砂 feel 嗰啲咧，就好容易一捻就碎，系咪？呢、 嗯、 嘢就唔系嘅，但系都唔系话好重嘅蜡质嘅。 嗯 系啦， 咁大家可以谂一谂啊！呢个油画婚礼吊篮 系啊，嗱，仲有一样嘢，如果咧天气好干燥嘅时候咧， 淋多啲水。 其实你话哎呀，我究竟点淋咧？你又话泥唔可以咁湿，又唔好咁 盛， 系啦，乜都俾你讲晒啦，我啲台词。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见到佢呢一个吊篮咧，其实佢啲叶咁靓啦，咁、 嗯、 我又想佢有充足嘅水分咧。呢啲位咧，即系都成日听安安讲噶啦，就攞个喷水壶，咁、 嗯、 啊充分咁可以俾佢吸收咗啲水分。即系最紧要咧，有阵时啲植物咧唔系净系淋嗰啲淋到佢啲根死晒啊坏晒，淋到啲泥土好湿啊，冇用嘅。啲葉咧都要噶嘛，係咪先？ 其實噴水真係有技巧，這個、呢個咧都要通風嘅，咁所以噴空氣咯，你唔使對住個葉噴， 嗯， 噴空氣咯，附近啲空氣，咁咪加濕咯。 即係好似啲人噴香水咁樣，噴咗啲空氣跟住行過去。 可以嘅，可以嘅，好嘥啲咯，系啦，都系喺条颈度。嗱，呢个咧就系喷喺个叶嘅附近，咁样就加强个湿度，咁 加强个湿气咁样。 系啦，系、哦、啦，咁样就会靓噶啦。诶，抹尘啱嘅呢个要抹尘， 抹尘 叶比较大嘅。 哦，记得。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油画婚礼吊篮啦吓。 好嘅，好技术嘅， 好靓。呢、這个真系 呢、這个好靓噶， 系啊，即系嗰种散出嚟嗰种嘅色彩咧， 嗯， 啊，真系几有艺术嘅感觉。我觉得好似系。法国嘅味道 可以啦，粉红就唔知粉红，金黄又唔知金黄嗰啲咯，即系 mix 埋一齐。 啱啱啱，好，唔该晒安，拜 拜。 再遇，愿你知返。 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摧残？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了极低气压，我为冰山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遇这他，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跟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一首嘅歌曲啊，嚟自罗力威《旅行娃娃》。好啦，6:58啊，这个时间可以听埋龙虎榜的推介精选先。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咯。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继续咧陪住大家去到早上嘅10:0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马戏班走入疯狂世界。 着你笑，红结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放大地发展，喜剧发展时怀疑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余下日子饰演经济蟹，俗坏角色逆向飞驰，与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请观众别制止。 原本 Nowhere Boys 真係想寫一首關於馬戲班小丑嘅作品嘅，不過寫寫下受到唔同嘅啟發，最後而家寫嘅係點樣喺瘋狂世界之中自處。作曲余佬，填詞余佬，加上阿 Van， 編曲 Nowhere Boys， 監製謝國偉。今個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第17位 ，Nowhere Boys 小丑。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处理。如果情况严重并且涉及违法行为，校方未能处理，可以考虑寻求警方协助。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说，学生普遍都懂得奏唱国歌的礼仪，有信心校方能够处理相关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 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心一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黄耀祖做我们的好认真嘅，因为我个人好念旧嘅，每一段嘅过去都系我哋嘅集体回忆。 但系你衫裤鞋袜全部都买新嘅咯， 而歌曲就系为我哋结构成美好嘅回忆啦。我会好认真咁去拣每一首嘅经典歌。 我认真啦，几时肯俾我唱啊？ 想知我有几认真，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风骚系我们的，但认真啦，亦都系你们的。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Let's shake！ 支持三下的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大老 B， 子豪爸爸是点噶？ 我爸爸好叻噶。 是咪真噶？小朋友唔可以讲大话噶。 真系噶，爸爸咩都识啊！ 哇，你讲到咁夸张，应该唔止要三粒糖啦啩？ 我要发青子。Yeah！ 我和儿童这一家，祝你父亲节快乐！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请用开心的声音扮演不得了。 哈哈，早晨啊，头呢？ 恐怖。 早晨啊，多利。 啊，请问我合唔合格呢？ 100分啊，不过你超龄喎。 唔早讲。 依家咪讲你知咯。咁多位小一至中三嘅同学仔， 如果你都想有机会参演不得了剧场，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下一个小广播员肯定唔系我，但系随时系你啊。 7:08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彭仔。 早晨，咁多位晨光啊，听众吓，话咁快咁又嚟到呢一个嘅 星期五啊， 6月19号星期五啊，一个礼拜过得好快，你谂下一个月其实都过得好快， 跟住又谂下一年其实又过得好快。 系啊，所以咧。有陣時咧，即係當你遇到一啲咧，即係唔係咁容易過嘅日子嘅時候咧、 啊， 即係諗下啊，係、啊，唉，其實啲嘢都好快過嘅啫。咁、嗯、抱一個咁嘅心態咧，有時都可以讓自己嘅精神狀態舒緩一下，都未為不可嘅。係 啊，日日都唔夠時間用嘅，我覺得。 係咪啊？ 係啊。 Oh, me too。 大家 即係尤其是咧，啲老闆追 report 啊，咩時候我就特登 心聲嚟㗎？呢個係。 係啊。嗱，開口講。冇办法，我个人中意讲真嘢、啊，所以咧就更加个时间唔够用啊！唉、哎，真系你排山倒海咁。不过咁 始终咧，人咧都系需要咧，揾啲开心嘅时刻，又或者系揾一啲轻松嘅状况咧，俾自己去relax 一下。 梗系啦，忙里唔偷闲，边有力继续做啊？ 喂，有样好介绍， 咩嚟噶？ 除咗政府咧，寻日咧拉大队咧话，嚟紧呢个七月份嘅时候会。是即係接洽咗好多唔同嘅餐飲啊、娛樂啊嗰啲咧，諗住打你一萬蚊嘅主意啊， 又話減價，又成日希望你使錢啦、 啊。嗱，除此之外咧，其實旅發局都有嘢玩、啊。 咩事咧？ 嗱，旅發局咧，佢咧就已經開始咗啦。喺月中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話俾大家聽，不過唔知道大家有冇注意到嚇。嗱、啊，咁啊同大家都叫做分享一下啲資訊。咁佢哋咧搞咗個叫做旅遊。一点，然之后咧就在香港， 哦、 即系旅 游 就在香港呢一个新嘅一个 program 啦、一个嘅活动啦，成套咁样嘅，里边咧目的咧都系想话咧，既然依家咧嗰个嘅新冠肺炎咧都未完啦，咁、大家又唔可以外出旅游啦，咁旅发局搞咩咧？搞旅游啊嘛，咁点啊？咁冇人嚟到啦，我哋又出唔到去，于是不如我哋自己咧。喺翻本土嚟到玩啦， 系啦，要啊要啊， 好啦，咁要刺激翻香港人咧喺翻本土旅遊啊，或者係消費啊，去玩樂嘅話咧，咁啊需要有一啲刺激啦，咁啊點咧？佢哋有咧三大元素嘅，咁包括第一咧就係有個深度遊攻略，深度遊係點咧？就話咧會定咗有六大主題啦。去吸引大家去玩嘅，譬如咧，以呢一个嘅维港景色嗰个天际线啊，有做卖点嘅，有系属于本地文化嘅，有属于咧啱啊小白呢一类啦，就系、是、健康户外活动嘅，亦、都有一啲咧可能啱啊 O 啦，就 系、 是、夜间娱乐啦， 系 即系。 即系 又未必系花天酒地嘅， 唔系蒲嘅，夜间娱乐唔系净系蒲嘅。 夜间娱乐咁，另外仲有咧一啲啱晒大家一般人嘅美食同购物为主题嘅， 呢啲都啱啦，我 系啦。咁啊，总之咧有六大主题咁样。咁啊，当中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譬如头先讲话咧，我都系留意一下夜间娱乐系啲咩咧。佢、就揾到一个咧。日头是茶餐厅，但系夜晚会变咗系有 live band 表演嘅一个场地， 几得意。 系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啱啊小白嘅咧，就系会带你去嗰啲健康户外活动系咩咧？去啲隐世小岛啊！ 哎呀， 系啊， 好玩呢啲。 系啦，咁啊呢啲都系即系叫深度游攻略啦。另外仲有一啲咧，即系食买玩嘅，就系一站式嘅优惠平台啦。咁啊分门别类啦，通常都系酒店啊、景点啊、商店啊、餐饮啊咁啦。咁啊，另外有一啲line up 咗一啲四大信用卡嘅优惠啊，又或者咧就系、有一啲嘅米芝莲餐厅嘅推出嘅一啲优惠啊呢啲，咁啊呢啲平常啲啦比较吓，仲有第三个嘅就系佢哋嘅重点咧，叫做想你游香港系咩咧？就话咧你消费啊。满咗一个指定嘅金额啦，可以换取本地团。不过呢一个项目咧，就详情要稍后先公布啦。预计咧八月嘅时候先会有嘅推出嘅。嗱、咁啊，讲咗好多唔同嘅优惠啊，或者系一啲新嘅玩乐啦。咁啊，记住，虽然话系咧旅发局咧佢系推出嘅，但系咧佢都特别为呢一个咧叫做旅游就在香港咧，整咗个新嘅活动网站。 系， 即系话如果你系想直接系了解呢一方面嘅咧。你就要登入呢个网站啦，就系、叫做 holidayhk.com。 哦，好易记 holiday， 然之后 hk.hong kong。 假期香港。 com 啊，对唔住 ，com 系。 讲多次，系好论尽。holidayhk.com。系啦，咁就可以咧，了解更多啦，咁 样。我哋唔好成日挂住，即系搭飞机去旅行啦。其实自己地方有好多都未玩够。 系啊，你话中意搭飞机啊？会唔会有啲譬如是港岛 啊，系、 在上空咁样盘旋、 啊、 直升机咁得唔得啊？ 直升机嗰啲都有噶，或者小型飞机咁，其实香港都有噶嘛、 啊。不过要找啲有牌嗰啲啦，当然 吓。梗系啦，明仔系自己。 啊、就系咁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早晨啊 ，Toby！ 早晨啊，彭爷爷！早晨啊，小白 ！Toby， 你系咪戴错咗口罩啊？ 点解咁讲啊？冇啊， 好似反转咁嘅。 系咩？我 成日都我同 Didi 都成日都俾人讲话， 唔系啊，因为佢哋呢只好似系咁嘅， 系浅色 嘅钉装， 系啊系啊，前边系蓝，其实里边系白色嘅，系。嗰邊就其實容易分辨嘅，不過你就咁喺外邊睇， 好似喺外邊嗰啲紋咧，即係嗰個罩係向下嘅，咁就係外邊咁。 因為我哋嗰條帶咧箍住耳仔嗰條帶，通常咧嗰個接口位喺裏邊噶嘛，你個接口位外露嘅。 哦，係咩？但我反而唔係留意到你個口罩，我留意你件衫咧好多雀仔喎。 你唔好扯開話題。 成隻雀咁 喎， 真 係。你識住話題喎，佢識住話題啊。 講交通， 講交通啦，就係、是、有交通意外啊。咁喺大埔公路嘅，去翻大埔方向，跟住偉華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車多，就係、是、大埔公路入翻去大埔，跟住偉華中心咧有交通意外，一大就車多。咁喺爆水管咧有兩個啊，喺荃灣嘅西流角路啦，去翻城門道方向，跟住荃灣港鐵站嘅慢線就封閉。咁長沙灣嘅大南西街都有爆水管，咁较早前咧呢个就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大南西街介乎长顺街至到长义街咧，净系封咗第二线啫。咁啊，经过留意啦。隧道方面啊，咁而家咁多条咧，就系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今日车龙系长啲啊，去到香港单车馆。咁狮隧出翻去九龙咧，就排到去新田围村。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排到果栏嘅，就系咁啦。 嗯，都好似正常翻咁样， 系啊，正常翻， 即系七点几嗰啲车龙已经开始出现啦吓， 系啊，行上个龙尾啊， 几好啊，话我似雀，唔系似鸡啊， 唔系雀啫，乜都好得意，好多即系成身雀咁样， 你啊够得意啦，一个礼拜黑过一个礼拜， 系咩？唔系我应该白翻少 少，你地盘打工啊而家， 唔系 兼职啊， 冇做呢啲嘅。 如果系咧，要注意工业安全，同埋注意喺户外工作咧，小心中暑啊。 哦，要戴安全帽咯，同埋。系嘛？ 闊邊帽啦，戴埋 嗰啲防蚊嘅、哦， 防曬都得噶，師兄。 防蚊闊邊帽防蚊嘅咩？ 我睇廣告咁講嘅。 闊邊帽、哦， 你睇錯啦！哇，喺啲交通你有冇睇錯啊？ 冇，你好準確嘅交通。 啊，咁都好啲，你都係留翻喺交通組啊、運輸處啊嗰啲度做啊。你唔好去咧漁農自然護理處嗰啲啦， 嚇死人！ 你都唔好去衛生處啊你。 啊、你可以去食环署喎，系咪有啲雀嘅？ 我到你指点提供嘅咩？啊，大胆啲嚟啊，扯啊， 好啊， 嚟啦， 拜拜。 啊，离晒谱啊， 几好喎、啊，越嚟越嘴啾啾嗬， 系咯。我唔中意呢啲细路， 你唔中意啊？换咗佢， 系啊， 下个礼拜换咗第二个佢。 啊，唔使再见到佢，咩名话 ？Toby 啊。 好，阿欧我终于见到啦， 阿欧喺度。 早晨啊，早晨发言，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成哥听众，早晨早晨。 做咩你电话潜晒水咁样？ 今日潜晒，依家咧呢个位置会唔会好啲？ 系唔好喐啦， 系 举高双手咪喐啊！ 举高完全唔好喐，系啊，举高双手。喂，举高双手都几好、啊，享受下阳光啊吓。咁啊，而家就阳光明媚嘅，咁啊晒落嚟咧太晒，但系。蓝天白云已经有晒出晒嚟啦，咁啊典型嘅好天气喎、 啊， 系啦、 啊。我见到咧喺马路两旁咧都多咗好多咧坦胸唔系坦胸露背，赤膊上身嘅建议啊，喺度跑步啊。 系啦，咁啊，通常啲男士们跑步啊，唔着衫啊吓。 系啊， 唔知点解，其实咧唔着衫跑步咧，啲汗咧会射翻落去条裤仔嗰度噶嘛。咁啊，你条裤仔咪湿晒咯。无论系边个浸啊，底个浸啊吓。 咁希望佢哋注意啦。不过咧，我见咧，即系喺叫赤裸上身啊，赤膊上阵跑步嗰啲男士咧，都比较中意咁样打扮嘅跑步咧，喺路上面咧，嗰、那个肌肉都唔系好结实嘅。 唔同区域有唔同跑法喎、啊， 都系比较跑跑啲， 系咪啊？ 弹下弹下， 系啊，弹下弹下。 嗰边咧有啲纪律部队宿舍咧， 边度啊？ 个心口咧，即系喺南昌站附近咧，有个纪律部队宿舍咧。跟住咧，嗰啲 有可能 係啊，收口帳篷，哇！有一班人咁樣跑喎，估計佢哋平時住開附近咧，就即刻WhatsApp 對方咁樣，或者通訊對方，喂阿鹏，喂阿小白，一齊落去跑一轉啦，咁樣跟住大家就唔著衫，著落去跑咁樣。 阿歐，你附近做咩響警鐘咁樣嘅？哔哔哔。 捐得最大，因為咧電視部啊，嗰啲車咧出車啊，出車唔係出車出車，因為要落尾板啊，佢哋要就足呢個安全嘅規格。係 啊，咁長啊，嗰落尾板唔關嗰、那個技術問題啊嘛。 系啊，唔关键 咩十手太咁好似， 咦关键好 系啊！佢哋呢个落尾板咧，系因为安全嘅缘故，所以要发出一啲声音咧，咁、所以就叫旁边啲人小心啲啦。 哎呀，咁你唔好阻住人哋做嘢啦， 系啦， 梗系啦，梗系啦。 好，唔该晒， 翻嚟啦，唔该晒。好，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系早上有局部地区嘅骤雨噶，咁啊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33度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啊，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啊！吓， 咁今日应该都几啱洗多啲衫、啊。 要，不过要悭水啊，都要悭下水先得。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嘅早上咧，又系时候讲下啲环保相关嘅主题啦。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 Kate， 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我知道咧，唔同人咧都有唔同嘅飲食習慣啦。嗱，成日听人讲就话 Green Monday 咁啊，素食嘅星期一啦。亦都有啲人咧系尽量希望为咗环保咧，就食少啲肉嘅喎 ，Kate。 系啊，冇错啦。Green Monday 咧，我哋香港人应该都听得几多嘅。但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原来咧，我哋啱啱今个星期啊，就系、是、一个世界无肉周。咁咧就系、是、即系6月15号到6月21号为期一个星期嘅无肉食嘅日子啦。 即系仲有几日啦。 系啊，咁其实咧做乜事咧？其实呢个无肉周咧系由两位澳洲嘅人咧喺2013年已经创立噶啦。咁当其时咧，佢哋两位好朋友啊，固然系希望挑战大家一个星期唔好食肉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就更加希望你系可以有多啲朋友一齐去思考。啊，盡量唔食肉嘅時候，其實一個人一個星期或者佢嘅生活要食幾多肉先至係正常呢？同埋點解啲人即係開始有咁多人去開始講緊素食啊、唔食肉啊、食少啲乜嘢乜嘢嘅嘢？佢哋可能因為動物嘅原因啦，可能因為健康嘅原因啦，亦都可能因為環境嘅原因。咁、由嗰陣時開始咧，呢、這個運動咧開始喺澳洲或者甚至喺其他國家嘅受歡迎程度咧就不斷增長。咁而家包括譬如加拿大啊、紐西蘭啊、美國、英國都有好多支持者喎。咁、我哋今年咧，我哋綠色和平今年咧就嘗試喺香港都響應呢一個無肉週啦。咁呢一個星期咧，即係其實我哋都喺我哋嘅網頁上邊啊 ，Facebook 咧都同大家推介咗好多唔同嘅素食食譜，咁同埋都積極去同人哋解釋啊，肉食其實即係尤其係過量嘅肉食啦，會對環境帶嚟啲咩嘅影響？咁同埋咧，我哋有個節目就係我哋嚟緊嘅星期六，即係聽日啦嚇，就會推出呢一個 live 嘅烹飪節目。煮呢個父親節嘅健康素食大餐，咁我哋請咗咧一個即係都已經去做咗素食20多年，跟住亦都自己煮嘢食嘅大廚啦，咁嚟到教大家煮翻兩味。咁一直咧有聽開晨光大學節目嘅聽眾啦，咁都應該聽過咧，我哋喺度講話肉食嘅食物生產上邊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啊，咁樣，咁都可以即係再去總結下，提醒下大家啦。其實咧。過量嘅肉類需求同埋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咧係一個好集約式嘅畜牧業模式，即係唔係我哋以前想象可能仲係飄零燕嘅時候一個綠草如茵嘅美麗環境咁樣。其實咧，我哋而家好多時候咧，肉類嘅生產都係牛奶呢啲嘅生產咧，其實係一啲其實你望落去一啲倉庫咁樣嘅地方，咁啲動物咧就住喺入邊。佢哋嘅生活環境咧，其實係非常之狹窄噶。係。咁呢啲嘅咁集約式嘅，我哋稱之為工業化嘅畜牧業啦，其實對地球咧係帶嚟好嚴重嘅影響嘅。咁之前咧，聯合國有個糧食及農業組織咧，有統計啊，原來畜牧業咧係佔咗全球温室氣體排放嘅14.5%，幾多咧？其實係等於全球嘅汽車、飛機、火車、船。嘅總排放量，哇！所以你都冇話唔高喎、啊，即係原來嗰一堆牛羊，即係家禽家畜，佢哋夾夾埋埋係可以放，即係好似等於啲交通運輸工具所有嘅總和嘅呢個温室氣體排放量，咁佢就會造就咗呢個地球暖化同埋一啲嘅唔同嘅氣候嘅危機啦。咁另外我哋睇咧，即係咁多種動物來源嘅食物之中咧，就以養牛啊，包括肉牛啦，即係我哋食佢啲牛肉嘅牛啦，同埋乳牛。即系我哋饮佢啲牛奶嘅牛咧嘅养殖系会排放最多嘅温室气体嘅。 系。 咁为咗满足人类对肉食嘅需求啦， 咁其實好多生產者咧，即係佢哋，我嗰陣養多啲啦，我都養開咯。咁養牛咧要揾土地啦。另外咧，牛食嘅嘢係咩咧？其實係草啦，或者其實我哋而家好多時候咧都會種牛食嘅嘢嚟嘅，即係種佢啲飼料。咁所以我哋要揾土地俾佢哋住，都要揾土地去種佢哋食嘅嘢。喺巴西咧，其實我哋就見到好多農場啦，為咗圈養更加多嘅牛隻啦，佢哋直情去破壞呢個熱帶雨林嚟到開墾土地。我哋啱啱咧，其實我哋綠色和平喺巴西嘅辦公室咧，之前就做咗一個調查啦。真係去睇返呢，而家喺森林公園保護區入面註冊咗嘅農場，咁呢就發現呢當中呢有三個農場啦，其實都有呢個非法開墾土地嘅，其中呢兩個農場呢更加至少係有一半嘅土地呢係非法伐林所得㗎，個面積就達到去2097公頃啦。雖然呢其實巴西嗰邊嘅檢控部門呢曾經咧試過禁止呢啲嘅非，即係森林保護區入邊一啲非法毀林開墾土地嘅活動啦。咁但係咧，2016年去到檢控嘅，而家嗰一場官司仍然喺度進行緊。咁喺呢四年期間，其實亦都有即係頭先我講到嘅嗰三個農場，亦都喺年間度大幅咁樣去到繼續斬伐呢一個農地。我哋見到即係毀林嘅影響係好深遠啦，唔單止係破壞咗個自然嘅環境，同埋入面住緊嘅生物。咁其實喺熱帶雨林入面有好多原住民嘅，即係大家都係一條人命嚟嘅。咁熱帶雨林大家都知道，仲有一個作用咧，係可以儲存二氧化碳嘅，係一個好重要嘅碳匯。咁所以話，如果真係不斷去到毀滅我哋嘅熱帶雨林，其實真係好多好嘅嘢係會受害噶。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讲咧，原来工业化嘅呢啲嘅畜牧业啊，都系导致水源污染嘅原因之一嚟嘅。因为咧咁大量咁样养殖咁多动物咧，即系其实佢哋都会屙臭臭噶嘛。咁如果呢啲排泄物咧处理不善嘅话咧，系好容易，其实系真系一个水污染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嚟噶。咁呢啲污水流入河流啦，甚至可能落咗去海洋。是会令到原本生生不息的海洋或者一些水入面的生态环境呢，是会变成一个死亡区这样的。西哥湾其实就成日出现这种的情况啦。另外大家都可以即回想一下我们以前的新界呢，其实都有养猪牛羊的嘛。那些其实呢他们成日都会非法排一些的动物粪便入去河入面啦，搞到河呢臭气奔天。可能一些呢即以前的即比较长一年的听众可能都会记得这个场景啊，咁所以为咗我哋同埋下一代嘅生活环境啦，我哋咧即系绿色和平就喺国际间咧，我哋提出咗希望全球喺2050年之前咧可以减少50%由动物生产嘅食品嘅消耗，咁亦都继续喺坊间度推动好多小食肉減暖化嘅一啲嘅推廣嘅項目啦，亦都呼籲政府真係以實實在在嘅政策嚟到去鼓勵民眾啊，同埋一啲企業啦，即係尤其係一啲提供餐飲嘅企業咧，可以用少啲動物來源嘅材料嚟到去製造佢哋嘅餐飲。咁唔單止即係健康啦，真係同我哋健康有關係，亦都有助地球嘅健康同永續。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行動嚟到去環境帶嚟改變啦。 所以咧第一步我諗就可以咧真係參與咧今個星期嘅呢一個世界無肉週啦，食少啲肉咧，進行我哋咧實踐環保嘅第一步啦。今朝早唔該曬嚟自綠色和平嘅 Kate， 唔該曬，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啦， 拜拜。 OK， 拜拜。 晨光大學。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 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个身边的爱侣。 星期五虽然是 Happy Friday， 但我们真的好像歌词所讲一样，需要将自己的斗志高举，继续努力埋今天才是星期六日休息啦。先听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我是姜涛，蒙着嘴说爱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批评总统特朗普，认为他不适合担任总统，亦欠缺担任总统的能力。博尔顿在美国广播公司专访中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聪明而强悍的人，用尽一生之力了解俄罗斯在世界上扮演的战略性角色，但特朗普就不喜欢知道及学习这些问题。博尔顿又说，特朗普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除了重视拍照留念和传媒反应之外，根本未有专注如何为美国争取谈判筹码。他又在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形容，特朗普对事实一无所知，很容易被外国对手操控。特朗普反驳博尔顿的批评，指博尔顿是说谎者，又指博尔顿在未经批准之下，在新书中公开一些高度机密资料，是违法的行为。德国肉类加工厂员工怀疑集体感染新型肺炎，人数增至730人。肉类加工厂所在的北威州居特斯洛县已经提出申请，要求德国联邦国防军支援，协助地方进行病毒检测工作。居特斯洛县又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责令肉类加工厂立即关闭屠宰场，所有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立即居家隔离，学校同一间托儿中心关闭，但不会对整个县实施封锁。德国累计确诊超过180,000宗，累计8,856人死亡。选举管理委员会发表九月立法会换届选举的选举活动指引，投票当日不设关外队，但会尽量安排长者等有需要人士在投票站内坐低轮候领取选票。选管会主席冯华解释，设立关外队操作上不可行，强调并无政治考虑。他指出，票站柜台本身按身份证字母划分，已经大致按年龄群组分配，即使设置关外队，亦都只会由类似年龄群组人士一同排队。冯华又表示，现在公众咨询容易变成动员，在咨询选举指引时收到大量范本式意见书，选管会需要考虑当中的理据。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告，指明必须在举行庆祝元旦、七一特区成立日、十一国庆日活动时升挂国旗和区旗，并且奏唱国歌。教育局亦都强烈建议学校在重要的日子及特别场合，例如开学日、开放日、毕业礼等，升挂国旗、区旗及奏唱国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大埔公路入翻去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咧都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出。就系大埔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文化博物馆。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返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一分，欧瑞强和你寻开心。 斜阳半晚烟，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稻田。我想大家都好耐冇去过稻田。冇踩过千墨，冇试过归鸟伴你翻屋企咯。 爱情路比千墨乱， 听起上嚟感觉舒服嘅，就系一首靓歌，希望你欣赏。 欧瑞强，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二台六月三一分，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五欢乐继续，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有最识叹的 Alex 李志刚。风骚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继续找到黄天怡。 二台六月三一分，真系噔噔噔噔噔。 My family always said I was the bad child。 由街头 busking 到成为国际乐坛家传户晓嘅名字，嚟自澳洲嘅创作女歌手 Tones and I。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有 Tones and I 嘅专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7点38分嘅时间啊。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阿欧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点解 happy 咧？因为礼拜六日啊，哇，好多波睇咯，已经 听下先。 咁啊，首先英超又有得睇翻啦，咁西甲啦、德甲啦，全部齐插插啊，连咧嗰啲挪威超级联赛都开翻啦、啊。 咦，香港人最中意睇嗰几个都已经翻晒嚟啦， 算系咁啦，咁啊争意甲，意甲都开埋波啦，原来啊。系啊，礼拜六咧，已经头场啊，拖连奴咧对帕尔马，即系帕尔马即系之前捧杯啦，意大利杯嘅帕尔马咧，咁啊有场焦点赛事咧，今晚啊今晚 Happy Friday 嘅时候俾大家睇嘅，咁啊凌晨3:30啊开波咧就系热刺对曼联、哦，其实都真系几识拣啊，因为之前咧曼城对阿仙奴啦，呢啲都系焦点嘅赛事啦，咁当然阿仙奴就不敌曼城啦，3-0输咗啦，咁但系热刺对曼联咧绝对系强强对垒嚟嘅，咁大家亦都好耐冇睇过孙兴敏啦，咁、孙兴敏都叫做复原兵役翻嚟咧， 神枪手喎、 啊，系啊，咁究竟咧去海军陆战队嗰度咧练习射枪啊，唔知有冇练习埋射波咧咁样啊， 我啊等睇佢入波啊，而家 系啦， 咁鬼 fit 而家佢， 嗯，咁啊有几位球员都值得睇嘅热刺，咁啊除咗孙兴敏咧，仲有哈利简尼啦，咁啊哈利简尼有啲朋友话喂睇个外观方面咧，阿哈仔咧啲头发又少咗啲，仲要咧啊有少少肚腩仔，唔知系咪咧喺疫症期间咧冇乜点操练、啊， 所以话咧其实而家疫症之后咧，即系英超都翻嚟啦，系咪先？咁啊几值得睇嘅，真系孙兴敏，因为咧好多都懒散啊，即系疫症期间嘅时候，一定系饮多咗啤酒，食多咗炸鱼薯条，系咪先？阿孙兴敏唔系，佢操喎， 系啦，咁佢都系焗住操，因为服兵役啦，咁样。 咁顺便操埋啊嘛，而家咪随时最 fit 系佢，话俾你听。 咁都真系觉得佢系一个几勤力嘅球员嚟嘅。转个角度睇埋曼联方面啦，即系对家啦，曼联啊作客嘅，咁样曼联咧同样咧受惠于停摆啦，射手咧拉舒福特咧已经伤愈复出咯，咁啊今场咧红魔鬼咧更加有保罗普巴咧强势又复出，咁即系除咗咧呢个拉舒福特啦，同埋咧呢个咧保罗普巴咧两位都系啊伤愈复出啊吓，咁啊应该会帮助到曼联啊喺中前场咧有更强嘅一个火力啦， 我自己都几肯定咧，普巴今次咧会有几好嘅演出啊，因为即系成日都话又有啲消息，走唔走啊嗰啲咧，呢个时候咧球员系发功嘅时候啊， 系啊，除咗发功咧，仲要发火添啊，嗱盛传咧普罗普巴咧就同啊摩连奴咧就喺曼联咧势成水火嘅，今次咧有机会啊，即系再上阵咧，当然咧要出尽力啊，咁样啊、入到呢个热刺嘅大门啦，喂啖气又好啦，为咗真系入球都好啦，咁啊， 维斯丹都好啦， 维斯丹点解维斯丹嘅？ 斯丹广告好中意佢， 哦，佢未必走得到噶啦，咁啊要为苏斯克查啦，为都为自己领队啦，你点会唔系为自己领队为人哋嗰队领队噶？ 大家法国人系咪？ 唔关事噶、啊，系啦。咁啊，睇翻咧，喂，摩连奴咧，同埋咧苏斯克查个对决咧，咁样吓、啊。喂，苏斯克查咧，场均嘅得分咧高过摩连奴。 哦，系啊， 系啊，系啊。咁啊，场均嘅得分咧，呢、這个娃娃念杀手苏斯克查咧有1.71分啊，摩连奴咧只系得1.59分。 哎呀，都差几多添、 啊。系啊，咁啊，对错往绩方面咧，摩连奴啊8-3-6啦，苏斯克查咧8-5-4。咁啊，睇嚟踢和波方面咧，苏斯克查有一手、啊。咁啊，今场波。究竟有冇机会就係、是、和波呢咁样啊，即係呢个热刺对呢个红魔鬼，咁当然要留待球迷自己去睇啦。 苏斯克查都睇住嗰几百万啊，睇想落袋㗎啦，如果入到欧联嘅话，即係出年啦继续可以踢到欧联嘅话呢，咁苏斯克查有额外 bonus 啦，系咪先。 我觉得都几大机会，其实曼联。 係啊，又少曼城争，而家。 係啊，咁、所以即係位置又会多啲啦。啊，讲开英超呢，除咗之前讲呢一啲新嘅措施呢，啊佢哋都几得意喎。咁德甲方面呢就有嗰啲假嘅纸牌公仔打气啦、 哦啊， 或者做啲声效啦。喂、英超得意喎，佢开咗嗰个呢二 set 字头嗰个视像软件呢、开咗呢16个视窗咧，咁啊俾啲球迷咧直播嘅时候打出一啲鼓励嘅说话，或者柴台啦，咁柴台通常柴对方台嘅咁样，咁啊上次有呢个画面咧，我自己都觉得几新奇，因为咧以往啦嗰、那个叫做大屏幕啦，球场嘅大屏幕咧就播翻啲波咧俾啲山区嘅球迷睇嘅、即系你入场睇有阵时候，哇咁唔系个个都坐到包厢啊，坐到前排噶嘛，有啲啊冇咁富有嘅球迷可能坐喺山顶嘅朋友啊，山顶位咁。 咁樣用紅館去形容啦。咁未必睇到球場內嘅一個實時嘅一個情況，尤其是一啲爭議性嘅鏡頭啦。咁通常咧都會有慢鏡重播，以至咧一個大屏幕咁去直播嘅。咁以往咧呢、這個大屏幕嘅電視就係播翻場波啦，直播翻場波啦。但係今次咁日咧，因為冇球迷咧，直播嚟都冇乜嘢用啦。咁所以咧就反而開咗咧16格啊，以至22格咧呢啲咧叫視像打氣啦，視像球迷打氣啊。咁啊，唔知呢啲視像球迷打氣都好忠心嘅，全部著翻曬嗰隊球隊嘅波衫。咁啊，我自己覺得嚟講咧，都即係算係咁啦。咁啊，用即係非常嘅方法啦嚇，咁啊非常嘅方法支持球隊啦。喂，講埋呢一個消息俾大家聽下，都幾轟動喎。喺德甲方面嘅隊伍咧 ，RB 萊比錫咧，咁啊對呢個杜塞爾多夫啦，咁啊逼和2-2，前鋒咧呢個迪姆華拿咧，咁啊射入今季咧26個聯賽入球咧，成為咧德甲入波最多嘅本土球員。不過咧，賽後12個鐘之後咧，萊比錫咧就同埋車路士咧齊官方宣布啦，呢一位咧24歲嘅德國射手咧，將會啊以4.6億嘅港元咧轉會去到車路士。 哦，上車啦！ 係啦，咁啊來季咧就會睇到呢一位咧德甲嘅年輕球員啊，迪姆華拿咧咁就可以效力車路士啦，咁樣咁啊真係嚟緊都係要睇英超啊，因為咧嗰啲比較強啲或者比較有實力嘅年輕球員咧，好多時候都直情咧即刻去諗去英超揾食啦，睇翻積分榜啦，嗱利物浦82分咧就紅巨榜首噶啦，咁啊至於第二位咧曼城咧執多3分60分啦，咁你話喂如果曼聯呢一場贏波贏咗咧呢個熱刺嘅話咧，或者和波嘅話咧，哇有機會咧就挑戰到第四位嘅車路士啊，或隨時真係好似小白咁樣講啊嚇，即係踢歐聯咧都真係好大嘅機會可以做得到咁啊，即係你話喂禮拜六日咗咩波啊？除咗呢一場禮拜五嘅球賽，即係熱刺對曼聯之外咧，咁啊英超方面咧禮拜六啦，韋斯咸就對狼隊啦，白禮頓咧就會對翻阿仙奴，哇個賽程都幾頻密喎，即係喺3日入邊咧踢緊2場波喎，阿仙奴係講緊，咁啊對於球隊嘅負荷係絕對超負荷啦，再加上球員今年咧就好多嘅鋒線球員都唔係好 fit 啊，唔係好願走，亦都咧把握唔到入球嘅機會，而且咧創造唔到入波機會啊，唔止把握添啊，把握都講到咧係埋門一腳啊，但係你講到創造咧，根本連入曼城嘅禁區嘅能力都欠奉咧。 奧斯爾有冇出啊？ 唔關事啦，依家成隊阿仙奴已经唔关边个出，边个唔出，边个踢，边个唔踢先， 踢得好唔好嘅问题咯。 系， 不过有阵时咧，即系可能好似英超咁啦。嗱，之前啊，曼城对呢个阿仙奴啦，咁啊，虽然就阿仙奴输咗，咁不过咧都有好多嘅叫做佢哋嘅球迷咧有好多意见。个意见在于喺边度咧？就是、在于咧，即系佢哋睇呢个直播嘅时候，佢哋嘅欢呼声啊，即系佢哋成日觉得啲欢呼声咧就 太假啦，系咪啊？ 唔系啊，嗰啲欢呼声好唔公平啊！ 哦，净系为到曼城喝彩，冇为阿 咁。如果你问我，我又觉得 咁，你人哋主场梗系为到主场球队喝彩， 主场梗系为咗主场噶啦，系咪先？咁呢啲又冇得好讲嘅。咁啊，到阿仙奴主场嘅时候，佢咪自己用翻自己嘅方法 mix 咯，系咪先？咁不过佢哋都系怪罪于呢、這个叫做电视台嘅， 但系 电视台应该不偏不倚嘅。不过就觉得电视台咧就某一啲位又会偏帮咁样咯，系咪？ 不过我都觉得啊吓，即系呢啲就系传说中嘅架撑多多啦，但系就踢唔到好波咯，即系有好多架撑踢唔到好波咯，咁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啦。 有机会喂，如果要好波嘅话咧，可能即系要揾翻德甲同埋德乙，因为佢哋咧喺嚟紧嘅时间咧，下一季开始用一个新波。 哦，系咩新波？ 个波个名叫打比之星。 咁型 同前兩季嘅足球相比咧，打比之星咧，咁啊採用咗兩種比較靚鮮豔嘅顏色咧，去到組成呢一個足球嘅。嗱、視覺上咧非常突出，表面亦都係嗰啲叫做 3D 結構啊嚇。咁啊，佢哋話到啦，嗬呢一個嘅波咧比之前咧更加穩定嘅，咁啊而且個準程度踢落去嘅時候咧會更加大。咁如果你問我準程度高唔高啊，我啊好難同你講佢係咪真係高啲。 係噶， 萬一個球員自己都準程度唔高，咁你個波係咪？ 再個波啊，就算有內置一個火箭嘅系統，有加速器啊，你都射唔正個波，射唔正個皮球本身啊，你根本就會發竅啦。 啊咁講埋啦，呢一個足球嘅白色面咧，喺呢個 LED 燈底下咧，有啲特別嘅情況出現啦。 係點啊？ 佢咧會特別明亮嘅，咁、哦、啊令到無論係球迷啦。 或者球員啦、啊，佢哋可以更加快咧就，哇，個波就飛咗嗰度啦， 揾到波啊， 揾到波啊， 揾到波， 係啦，揾到波啊，可以踢啦。早上嘅時間都提提你，29度氣温，酷熱天氣警告啱啱生效。 沉默大概未夠將抑鬱掩蓋，狂躁大概亦會被發現有害，無謂一生去當冷面笑像，想歡笑不想等到上天堂，西裝化妝鏡內堆望，蒼白的臉撐著微笑，紅結色從前畫到耳邊，抬頭望天很想掙扎但渺小，情绪亦要自制，压抑也不计，奇特思想妄想放大到就崩溃了，叮一声就要疯狂，执起喇叭躁动喧哗，苍白的脸撑出微笑，红血色粗线画到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现，喜剧发展时怪异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下一次彼此惊世骇俗历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许有志。啦啦啦啦啦啦，有几次。啦啦啦啦啦啦，跳出故事。啦啦啦啦啦啦啦，有故 歌曲嚟自 Noah Boys， 佢哋嘅小丑，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7%啊，提多你一次，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啊，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我彭仔又返嚟啦，小白。 你好啊，彭姐。 係啊，今朝早呢同大家走一转印度呢。 哦 ,India。 係啊 ,India。咁就唔係食咖喱，又唔係跳呢个玻璃活，係咪 有冇蛇舞睇啊 哦，即係个啲啲啲啲 啲啲啲啲啲 啲啲啲 啲啲 啲啲 哎呦， 但是呢有一些诡异的事情呢， 给 大家呢一起去注意一下。 什么事什么事， 就是呢，哇，在有一张的图片呢，这张的图片呢就是来自呢印度啊林业局里面一位职员呢是摆上去社交网站那里分享的。 哦， 这张的图片呢就是啊见到呢在一个的 close up 一个木罅，即系咧喺近住地下，咁咧 即系树根嘅位， 有一条木方，个木方咧就近住个泥土，泥土同木方之间有啲罅嘅，咁除咗有啲杂草之外咧，见到咧有五隻好似腳趾咁樣嘅物體咧，伸咗出嚟喺個罅嗰度， 好似腳趾， 望落去其實真係好似腳趾嘅。咁於是咧，呢一個林業局嘅職員就喺網上咧就開一個題目就話啦，你估下呢啲係咩嚟嘅咁樣？於是咧有好多啲網友睇完之後咧就好驚啦，因為好詭異啊！貌似五隻腳趾嘅呢個物體咧，佢係咧紫灰色嘅。 哎呀， 紫灰色嘅腳趾，即係好似咧啲死屍咁樣咧。 係啊， 於是咧有啲嘅網友就話啦：，哇，好似死人手指啊，或者死人腳趾啊，又或者咧，哇，好似殭屍嗰啲腳 啊手啊咁恐怖嘅。係 咪真係樹嚟㗎？定係真係有個人俾埋咗入邊㗎？ 咁咧搞咗一輪之後咧，呢、這個職員咧就開股啦，就話咧。大家唔使咁驚，其實嗰個咧唔係死屍嘅腳趾，其實咧佢係一種植物嚟嘅。 植物 哇，植物你使唔使生得咁恐怖啊？個樣咁係點解咧？就話咧，原來咧呢一種嘅植物咧係有個名嘅。咁佢嗰個嘅名字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叫做咧。多形炭疽菌。 哇，冇喎、 啊。多就多少个多啦，形状个形啦。炭啦，炭灰色个炭啦。角色个角。菌状。 係 啦。多形炭疽菌。咁就话呢一种嘅菌呢，佢其实係一种呢生长喺枯木上面嘅野生嘅真菌。 哦。 係啦。即係平时呢可能你行喺郊外啦。咪我哋经常都会呼吁啊劝喻啲市民大众。喂你喺嗰啲树林啊。见 到啲 虫菇 嘛。 係啦噏咗啲勾咗啲菇出嚟你唔好攞嚟食啊都係。即係嗰啲差不多。咁呢一種嘅真菌呢野生嘅真菌佢都係呢喺一啲嘅枯木啊烂木之间呢就係、是、咁样呕出嚟嘅。 但佢唔係菇样喎腳趾样嚟㗎喎。 係呀咁佢其实呢因为佢哋係会呢係直立咁样生长㗎。佢哋係个生长嘅情况就係佢係直立式咁样生长出嚟。所以嗰个样子呢就一支支伸出嚟咧，就好似腳趾咁樣， 就咁啱得咁巧，有冇伸曬出嚟？ 仲要佢個樣衰到咧，就係咧喺個指頭啊，所謂嘅指頭咧，佢會有一個有一片咧，好似腳甲或者係手指甲咁樣嘅 白白地色嘅， 係黑黑地色， 黑地色嘅， 又會比起佢其他嘅菌身咧係零零地嘅。 哇！ 咁你係咪好似指甲？真係好似指甲係咪？咁所以真係會嚇親嘅。嗱好啦，我又覺得咁嘅。既然咧呢一位喺嚟自印度林業局嘅朋友咧，佢即係同我哋分享咗呢張圖片，又教曉咗我哋一種嘅真菌啦。咁啊變咗讓大家咧就除咗話係有機會嚇親之外，亦都可以話當長知識啦。日後咧。你如果喺樹林啊，或者喺啲郊外見到一啲咁樣模樣嘅東西咧， 係 就唔使自己太過嚇親自己啦。 係啦，嗰度冇鬼故嘅。 係啦，你就可以了解到，哦呢啲唔係死人腳趾、死人手指，又唔係殭屍，而係咧呢個樹木咧染咗呢一種嘅野生真菌，咁所以咧就生咗啲咁樣嘅東西出嚟啫。如果唔係咧，就會嚇親啊！嗱，呢一位朋友佢嘅歌声咧都诡异嘅吓，佢系通胜啊，有呢一首新作。You are so cool.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sex.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ex. Like no one really wants to find a genuine connect. Before they even look at you, they move on to the next. And I know. Then they say, don't you worry, I'm the one. Then the very next day they say they're done. And I don't wanna listen to the bitch you spun. No, I don't want to listen to the bitch you spun. Walking to a party, feeling out of place. Everyone's too cool, everyone's too fake. I try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but I can't seem to relate. Yo, I'm about to get an Uber. Cause you're so cool. You're just way too cool. 名字叫做 Tones and I， 最中意听佢唱《酷》字，唱到酷。好啦，呢、這个时间就唔酷住啦，我哋听听新闻报道先，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庆日活动时，升挂国旗同埋区旗，并奏唱国歌。教育局亦强烈建议学校喺重要日子同埋特别场合，例如开学日、开放日、毕业礼等，升挂国旗、区旗同埋奏唱国歌。教育局指出，如果学生不尊重国歌，奏唱国歌时行为有偏差，学校应该以训育同辅导方式处理。若果情况严重并涉及违法行为，校方未能处理，可以考虑寻求警方协助。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说，学生普遍都懂得奏唱国歌的礼仪，有信心校方能够处理相关问题。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8点，升1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78美元，卖出1724.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6.91，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人民幣7.092，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85，新西蘭元對美元0.642。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啦，南昌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鸭寮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全线封闭噶，车龙排到去医局街，咁驾驶人士啦就不能够由宇洲街右转入去南昌街去龙翔道方向，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就系南昌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鸭寮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全线封闭啦，龙尾就喺医局街，咁驾驶人士咧就不能够喺宇洲街右转入去南昌街龙翔道方向，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系改道行驶噶。咁另外，大埔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大埔公路入大埔近住伟华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啊。重复多次，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就喺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 龙尾就喺蝴蝶谷道。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大榄上斜。屯门公路出九龙啊，近住深井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大榄上斜。咁所以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而家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挤塞，龙尾就青龙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三十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广播道人妻信箱真系好认真嘅，我扮女人咧 ，Rosaline 嚟讲咧，我系好投入。 咪住先，你有几认真？你个角色叫范华， 系咩？ 我每次咧见到剧情里面啲坏男人去揾小三嘅时候，我都会好认真咁谴责佢。你对得住我咩？ 唔好太认真，你唔系当事人啊！ 想知道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有几认真，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芬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为正式而战。 隔咗两年半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感觉依然系非常之亲切，好似同两位远房亲戚再次见面咁。佢哋依然系咁风度翩翩，咁靓仔。 我系奶茶刘敬文啊，想知道我同两年半前有咩唔同？咁就要听实今个礼拜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自靓仔嘅阿一同自有型嘅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会会会会。 今日嘅我， 昨日嘅我， 今日嘅香港， 昨日嘅香港，同昨 日 嘅 我哋又有咩转变呢？ 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听晚7:05，港台电视31。 我收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说我犯了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当然不信了。 这些是骗徒常用的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啊。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八点十二分，继续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报下人数先吓，直播室有我，我系彭仔程振鹏， 我系 Barbie 林慧啊。 早晨，我系阿 O。 好，咁啊，小白咧就病埋咗一边啦吓，咁啊，稍后我哋都会有一啲晨光嘅好朋友，即系来自财经界嘅朋友咧，都会同我哋咧就亮下声嘅。不过咧，先嚟睇下今天。这个日子啊，六月十九号就农历的闰四月二十八。哇！真系润下润下，四月 差唔多润完啦， 差唔多 啦，即系话咧要食粽噶啦噃吓。咁啊，今日咧就望下通胜都话适宜咧，就系宜晒啦、入宅啦、裁衣啦，即系做衫啦，可能系啊，仲有作灶啦，都系适宜嘅。咁啊，忌啲咩啊？哦，佢话今日忌嫁娶同埋安葬，咁啊呢啲红白意思真系 系啦，咁啊唔好搞嗰啲字啦，今日 哦，咁啊呢啲 传统智慧 系啦，可以参考一下啦吓、未必啱你使都唔顶嘅吓，咁啊至于咧，讲到话食粽嘅嘢。买咗粽未啊？两位 未啊？ 买咗啦， 即系两位有家室嘅阿 Barbie 同埋阿 O， 系啊，买咗啦。 阿 O 就买咗、啊，你买咗啲咩咧？名贵嗰啲即系 普通咸肉粽咋，因为饮茶嘅时候嗰啲姐姐 sell 券啊， 哇！你会采佢噶？ 会啊，因为你睇到依家佢原先咧系爆客噶，跟住你睇到咧酒楼咧，你譬如礼拜六日同屋企人饮茶咧，哇！即系都几少人喎、 啊。 系咩？我唔觉得少人喎、啊，真系、 比以往少人咯、啊，同埋佢哋落多咗嘴头、啊。 你喺翻自己屋企附近嗰度饮， 喺旁边屋企旁边饮咋？ 如果系咁，我可以 OK 喎。今个礼拜 在佢嗰边， 冇乜人可以。 因为我真系阿 Barbie， 你系咪见啲食肆？我去酒楼食肆啦，或者系西餐厅咧，即系同以往系冇两样啦。 冇错啦，而且咧，即系多咗啲人咧喺门口等位，等到系觉得鼓噪咯， 鼓噪添 系。 同埋咧，食肆咧，其实都已经即系政府有政府嘅 支援啦、 啊，嘅例咧，唔系支援啦，嘅例啊， 例 啊其实依家都仲系要有一啲嘅距离噶嘛、 哦， 就算你喺餐厅食肆系咪？但系咧已经冇乜人嚟啦， 系差唔多啦，尾水啦，希望疫症都系尾水啦， 都明白，都明白，咁但系所以我就。哇、啊！好 amazing， 仲有一啲酒樓食肆係冇乜人幫襯， 係啊，同埋有 sell 粽咯。咁啊，今年大熱嘅咧，包括有健康嘅粽啦，就係 乜嘢啊？紫米嗰啲啊， 係啦，紫米啊，嗰啲咩紅米、紫米啊，嗰啲、哦、即係麥條藜麥粽啊。 哦，有藜麦添啊！ 噏争啲噏唔到出嚟，藜麦啊， 藜麦都攞嚟做粽。啊，呢一只我真系未食过， 我都未食过。 系啊， 你话嗰啲咩十谷啊、红米啊、紫米啊呢啲咧就有食过试过。 系啦， 但系藜麦咧我真系未试过。 即系佢应该都系用糯米嘅多嘅，不过就 捞埋系嘛？ 系啦，懒系有啲藜麦粗纤啲 咁 样咯。 你食过未啊？ 未啊，唔敢。 但系就买咗， 系啦，摆咗喺雪柜，系啦。 哦，咁啊 ，Barbie 你点打算咧？ 我通常。端午节都有很多供应嘅喺粽方面、哦，所以通常都唔使买。 总有人供应， 总有你鼓励， 总有爱嘛。 咁但系系啲长辈自己包定系佢去买啊？ 有长辈嘅付出啦、嗯，因为我哋屋企有几边嘅人咧 、啊， 都系有几个长辈好中意包粽噶。 啊，系啊， 系啊，同埋长辈嘅家族入边咧系中意大量制作嚟送俾人噶。 哎呀，唔知道我会唔会有咁嘅福分 咧？你有冇兴趣啊？ 包唔包甜种啊？ 甜种我翻去睇下有啲咩种类先，屋企已经有一袋喺度，因为 哇，你点会食得晒啊？ 就系食唔晒咯， 唔系咯，喂，毒食难肥啊！ 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攞啲翻嚟啊， 冇问题， 即系叫做总有你嘅鼓励我去食下种啊！即系彭爷爷啊，孤家寡人冇人包种嘅、啊，不过我都系靠人哋咧送啲种俾我啊。因为都系嘅，有啲同事咧，即系心地实在太好啦、 嗯， 即系屋企人嘅心地又好啦，咁所以咧知道咧，哎呀，你嗰个边个啊？阿彭仔程振鹏点话？独居长者啊，咁啊俾个种佢啦， 种你食下噶喎，彭爷，你嗰个同事真 系 有你心，有你心， 梗系啦，我好中意嘅，好中意嗰个同事嘅，系你哋成日话佢啫嘛， 我都冇、啊， 我都唔知几爱佢， 我成日叫佢褪车啫嘛 、啊，好啦，希望咧大家都有啲你自己中意。食嘅粽可以帮你嚟紧端午节应下节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呢、這个时候咧，系好正嘅，自己冇开自己支咪喎。 系系 呢个时候咧，食桶食懵我啊！就要揾嚟我哋嘅财金大人啦。哦， 系啦，今个早上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啊，听下啲 Happy 声音先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早晨啊，我都忍唔住笑添啊！ 系啊，我唔使惊，我一定会开你支咪嘅。 系啊， 冇问题。 夏日热辣辣，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海是不是都是熱辣辣呢 ?Dicky 今天啊 是啦。 哇即是不是我們這一天就熱辣辣的呀咁就是事喎。 是不是真的 呢咁啊總有你鼓勵啦吃隻粽都是好事來的朋 友。是啦。 咁啊怎麼說呢就是我都不知從何開始。 被人扎起了就怎麼樣 恒生指数呢我昨天就说即是都没什么升幅跌又不跌得多咁啦。咁跟住第二个预测呢就说京东呢、又唔使指意会升好多㗎啦。即係少少地嘅 5% 咁啦。咁最后就都同我预期都几吻合啦。京东冇添冇 5% 添。咁啊个指数就都几横行嘅。跌过下跌过200几点跟住弹返上去。因为呢喺当其时呢亦都有啲消息传嚟就哎咦 ,ok 喎即係好担心嘅中美贸易战。中美貿易嘅博弈，你點講都好啦。總之佢哋 V 運運啦，咁有轉機喎、轉機係咩啊？佢哋之前咪簽咗嗰個大筆一揮，即係首階段嘅貿易協議嘅， 係啊， 會遵守喎、哦。喂，會遵守好緊要㗎、即係你簽完一張一樣嘢，即係你會肯做，咁啊都係好事嚟㗎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刻咁，其實投資市場嗰個情緒又唔係話真係好扳緊嗰只啦。咁但係又唔敢有太樂觀嘅期盼啦，咁但係又唔係話太過悲觀喎，咁所以呢就即係又叫做呢企定返，咁當然啦大家亦都明白㗎啦，即係講我哋香港股市呢即係就咁講恆指當然就最有代表性啦，雖然得個50隻成分股啦，但係呢其實呢就完全係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嘅恆指未正式宣布，應該咁講佢宣布咗會改革，但未正式改革之前呢其實你就咁睇個恆指表現都幾以偏概全，因為熱炒嗰啲話美團啊、阿里啊，或者即係再數落去一紮， 唔關恆指事嘅， 係啦，完全唔關恆指事，佢唔喺裏邊。咁甚至乎你話近日啊，啲5G 概念有啲都即係有啲幾好表現喎，一啲消息喎，係啦。咁跟住有啲即係所謂嘅生化科技類啊，或者係藥股啊，又唔錯喎、又或者好似我喺近期報章都有講過推介過嘅一啲物業管理股，嘩即係仲升緊喎、即係當然係股值好高、但係資金仲追捧喎、咁當然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就係點解有啲股份會表現比較好啲，咁呢啲都離唔開幾樣嘢，一即係同個歐美嗰個所謂嘅疫情，而家都好惡劣，但我哋內地而家開始受控有關嘅。咁第二咧就係話，叫做相對地係唔係太喺個中美貿易戰嗰個風眼嗰度，咁啊亦都有啲復甦概念。再者最好就係就算有疫情咧，佢哋啲生意咧或者佢哋業務運作上高咧嗰個影響都唔係好大嘅。咁呢啲咧相對地就會係比較即係有即係多啲資金追捧咯。咁再加埋有啲真係。見到啲北水真係繼續嚟啊嘛，咁你見到啲錢繼續到，咁佢哋個股價比大市表現好，呢個係好容易理解。咁所以會發現就話啊，即係點解個指數唔係好行，但係有啲股份同板塊都升呢？又或者如果你話傳統啲股民仍然都係揸住啲唔應該揸住嗰啲，例如我都唔想講， 講過㗎啦，講過㗎啦，琴日都係 啦，唔講啦，所以就咁即係冇辦法咯。咁你仍然要堅持己見咁。咁唔係唔好嘅，有時堅持係好嚟嘅，但係可能只要堅持好耐，同埋可能即係最後都堅持唔拒唔住，即係唔係你嘅問題，係佢嘅問題。佢股價一路都唔升，咁跟住個指數又上，咁都無奈㗎嘛，係咪啊？ 咁啊，即係整體嚟講都會係平穩啦。但係即係起碼有啲朋友覺得唔會大上大落，佢已經心安理得㗎啦。係 啊，即係你六絕月唔好太絕啦，平平穩穩去翻七月就七翻身啊嘛。 好啦，咁如果你咧，即系股民吓，个抽嗰个京东咧，即系抽到啦，咁啊呢一个嘅叫做全日咧就赚咗咧，如果系一手咧赚$400啦，咁依家吓， 咁啊，呢一个数目对于股民嚟讲诶，满意唔满意啊？定还是有啲咩指示，或者系有啲咩嘅可以作为考虑啊？继续揸好，定还是不如赚咗啲四嚿水咧去饮餐茶啦？ 系啦，应该都仲够俾茶钱系咪？ 四嚿水饮餐茶，彭仔睇下你约几多人，同埋你睇下点买点心嘅啫。 我谂两三个人落得楼啩， 希望啦， 即系屋邨酒楼都得啩。 系啦，但如果你话靓啲嗰啲， 如果要酒店啊，酒店就啊，我同你去食得啦，两个人， 两个都 OK 嘅， 两个人仲要加啲钱添啊，你既然买加一，未必买得到单， 唔好嗌啲太贵嘅， 系啊，咁啊， 系咯，即系你咪嗌，即系就住， 都系嗌翻虾饺烧卖算啦，系咯，哇，你想要鲍鱼烧卖啊，唔好啦，烧卖得啦， 系啊系啊， 不过山中牛肉都论尽，而家啲酒楼得凉啦， 我哋讲翻京东点啊，使股民如果琴日冇揸冇放到系啦， 嗱、我都有讲过嘅，即系话认购新股咧，大家都要计一个数，即系如果你话喂我现兜兜走去抽，真系中到一手五万股，咁你就真系净赚四百蚊啦。好啦，咁呢件系一件事嚟嘅、但你话唔系，我咧就孖展噶，咁啊都有些微利息嘅开支噶，哎呀，咁可能咧就即系叫做紧紧够冚，甚至乎好极端嘅情况，即系你又抽得好多，又攞多好少股份。咁啊，得不償失，唔係冇可能㗎喎、即係今次呢個例子，因為真係升得少嘛。咁、但係呢個我預測過㗎啦，你記得喺我哋之前一兩個星期都有講，唔好憧憬佢有得升好多啊，因為佢一隻美股嚟㗎，大家要記住，佢喺美國股價係已經係近期或者係歷史新高嚟㗎啦。咁呢個提咗，咁但係頭先華仔問嘅問題就係、是，咁而家點先？咁賺咗佢先啦，即係四嚿水啊，定係係啦，定係即係繼續長線持有呢，咁嗱、如果你話真係得嗰四百蚊賺呢，咁你又真係咁幸運又抽到，咁、我都覺得可以考慮再長線少少啦。不過咁你都有心理準備，就因為香港發行價呢其實都係佢一個幾高嘅高位嚟嘅，美股嚟講，即係唔係話永遠都唔會跌穿。所以如果你話喂我有呢種咁嘅心理壓力，咁唔緊要啦，你賺餐茶，咁就平有平飲，貴有貴飲嘅啫，係咪？咁但係呢，如果你話我都有信心長線啲，咁你話喂我假如真係講緊長線，咁譬如一五年咁啦，咁我都會有幾個信心嘅。第一，就算未入到港股通，而家呢一啲啊阿里啊，即係所有第二上市嗰啲，一年之後應該都會相繼入到去啦。第二咧就係話呢一啲咁大隻嘅同股不同權加第二上市，或者好似京東就咁啊第二上市呢一啲咧。其实最后都好可能会有机会入晒恒生指数，虽然占嘅比例唔会好高，因为入嘅初期佢都唔想扭曲晒个指数啦，咁所以咧每只都系5%嘅，就系呢啲新经济或者简单呢个同股不同权第二上市或者两者都系嘅，咁呢啲最多5%喺未来加落去恒指，咁我觉得佢哋相继都会慢慢加入去，即系如果你系一年之后，肯定有三几只喺里边噶啦，即系可以长线啲嘅，即系继续揸住，但繼續揸咧，都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喂外圍股市如果真係好波動，或者即係中美嗰啲關係又再轉差，佢嘅股價係有權跌穿招股價嘅，講緊係香港嘅招股價，唔係美國嗰、那個。所以咧就呢個心理準備，大家亦都要有咯。 係咁啊，散户民就留意翻啦。係啊，咁啊，睇下稍後時間有冇機會分析埋咧，即係嚟緊會上市啊。呢個頭先咧講過咧，物管股啦，喂，依家有啲商業物管股 喎，係點啊？ 即係唔係做住宅項目㗎啦，做商業項目嘅，但係都係做管理處、做物管嘅，做收租類股份。 哦，咁樣。 係啊 ，Dicky 呢個板塊係咪都幾有趣同埋幾新鮮啊 ？Dicky 嚇。 嗱，我諗會吸引到啲投資者去認購嘅，同埋亦都會吸引到啲資金嘅。因为过去呢段时间所谓物业管理嘅股份呢，其实你话即係喺香港嘅朋友嚟讲、我哋比较理解系啲乜嘢嚟㗎。咁但係对于内地嚟讲呢，系一个都几新嘅行业嚟㗎。咁同埋佢哋提供嘅物业管理嘅服务亦都比较多元化。咁、所以呢，好多啲大型嘅地产发展商呢，佢哋都会将呢一啲嘅业务呢就包装分拆呢，就是、独立上市。因为呢可以享有一个比佢哋原本正呢就纯做房地产开发嘅业务呢，享有一個高好多的估值同市盈率，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生個仔出嚟個仔咧就會變大隻，變大隻高過自己，咁跟住咧就好好，即係有個好好 仲養埋自己添， 係啦，養兒防老係咪啊？諗住 係咪可以養埋自己啦？嗬？ 直情又係有陣時都去到咁嘅地步，因為啲物管股拆完出嚟之後，佢嘅市值大到即係同個媽都差唔多。咁啊，即係起碼喺而家呢刻資金仲追捧啦。不過我都要提醒一點。就係、是、話，即嗱，當然我都有近期我都有講過推介過，但係我都會建議投資者都要小心，因為呢一個行業普遍嚟講，香港上市嘅估值其實都幾高下，即我知係佢哋輕資產，佢哋又唔使攞好多資本，因為做物業管理啫嘛。但係即都係嗰句咯，即唔係啲咩飛機大炮嘢咯，即唔係一啲你估佢唔到嘅嘢嚟嘅，係一啲你完全知道佢做緊啲咩嚟嘅，都係點話哦，某公司一路俾新嘅項目佢啦，可能佢哋有條件咧。就可能即係話包埋人哋嗰啲渣啲啲發展商啲樓嚟做啦，咁而家咧就去到商業嘅地步啦，咁商業都要管理噶，咁亦都係一個新啲嘅概念，同埋少啲嘛商業設股份。如果你話做大型屋苑嘅物業管理，哇，真係已經 好多上咗市 啦，未至於天上繁星都真係。我都數唔得咁多啦，即我作為一個分析員，你問幾多隻啊？得幾 ？Sorry， 我唔知道。咁即係邊隻係最大最好啊？咁其實咧，真係有好多隻，即係都慢慢要揀。咁所以去到咁嘅地步，基金經理都會一樣有咁嘅煩惱，所以我都會覺得都係要。而咧就控制風險，即係都唔好諗住話哇，儲曬成套先，咁即係儲曬成套有困難。 理解，完全明白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朋友有。 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好，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我系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思绪，发出自信，信我本分，愿与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时间快到早上嘅八点半啦，听过新闻交通消息之后，转头翻嚟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批评总统特朗普，认为他不适合担任总统，亦欠缺担任总统的能力。博尔顿在美国广播公司专访中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聪明而强悍的人，用尽一生之力了解俄罗斯在世界上扮演的战略性角色，但特朗普却不喜欢知道和学习这些问题。博尔顿又指，特朗普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除了重视拍照留念和传媒反应之外，根本未有专注如何为美国争取谈判筹码。他又在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形容，特朗普对事实一无所知，很容易被外国对手操控。特朗普反驳博尔顿的批评，指博尔顿是说谎者，又指博尔顿在未经批准下在新书中公开一些高度机密资料是违法行为。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企图废除暂缓遣返非法入境儿童政策不合法，这项政策俗称追梦者计划，在前总统奥巴马任内推行。特朗普政府2017年起一直寻求废除，但法院认为理据不足，多场诉讼判决政府败诉。 美国最高法院亦以5-4裁定废除追梦者计划不合法。保守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投下关键票。罗伯茨的判词指出，裁决并非考虑废除政策的对或错，而是针对有关部门是否提供合理理据。特朗普在社交网站 Twitter 批评裁决，指裁决含有政治动机，企图打击保守派，要求选民俾佢连任，令佢可以在未来有机会委任更多保守派大法官。德国肉类加工厂员工怀疑集体感染新型肺炎，人数增至730人。肉类加工厂所在的北威州居特斯乐园已经提出申请，要求德国联邦国防军支援，协助地方进行病毒检测工作。居特斯乐园又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责令肉类加工厂立即关闭屠宰场，所有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立即居家隔离，学校和日间托儿中心关闭，但是不会对整个县实施封锁。德国累计确诊超过180,000宗，累计8,856人死亡。印度传媒报道，中国在两军发生致命冲突之后，释放了10名印度军人。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说，获释的包括1名宗教和3个少教。印度政府未有确认消息，亦未证实有任何军人失踪。据报，中印两国在星期三进行的谈判中，释放军人是关键议题之一。中印边防部队星期一晚在有主权争议的加勒曼河谷地区爆发严重冲突，最少20名印度军人丧生。报道说，双方以棍和狼牙棒等武器殴斗，未有开枪，事件加剧两国紧张关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2,403点，升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79美元，卖出1,724.5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93，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人民币7.092，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兑美元1.121.685，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今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啦。咁南昌街去翻农场道方向，近住鸭寮街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就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啦。来回方向咧就一大挤塞。讲多次啦，就系南昌街去翻农场道方向，近住鸭寮街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咧来回方向都系一大挤塞。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对出。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就系大埔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你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呈祥道去翻观塘啦，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影响到呈祥道去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 渠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都有龙尾，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行就排到去太古城对出。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就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香港木球会。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围一段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在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返去坪石，龙尾去到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龙盘苑。咁前面啊，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后一段就挤塞。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喺新界方面啊，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啦，近住扫管笏一段挤塞，排到去入境事务学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挤塞，排到去仪龙别墅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去到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台六月新闻分，郑子成和你寻开心。 Hi， 我叫郑子成，好多人听我个名字就话我有阴谋。咁啊，难怪嘅。由1996年开始，我已经执咪咪食泥、绑架归下来，同无数嘅女人搞过婚外情、杀老婆呃保险金、做过大贼、劫过机。总之我坏事做尽，无恶不作。咁啊点啊？我都讲过啦。Sorry， 有钱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嘅。不过呢啲都系世人对我嘅误解，真实嘅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咧已经系嚟到早上嘅8:41噶啦。今日星期五咧，而家嗰个嘅天气咧已经好热啦，因为咧天文台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吓，30度嘅高温啊，而家摄氏30度，咁啊相对湿度咧74%嘅。接住落嚟咧，有我彭仔啦，加埋小白同埋阿芭比咧，就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今天咧，来自《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啊，咁就系讲到咧，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日召开会议，事前就未有纳入议程嘅《港区国安法》草案咧，就临时被加入议程嘅。新华社报道咧，《港区国安法》草案已经由委员长会议就提请寻日召开嘅会议审议，并且指出咧就系草案对防范、制止同埋惩治发生喺香港嘅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以及相应的刑事责任是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就同早前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入面的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这个字眼是有分别的。咁民主派就担心中央会将勾结这个的释义嗰、那個解釋咧就無限擴大，形容係人人自危。咁而民建聯嘅周浩鼎就批評民主派咧危言聳聽，就指啦，港區國安法只係針對咧少部分分裂國家嘅人士，大多數人咧就不受影響。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就指出咧，要等待法律條文出台之後，先至可以評論咧係勾結外國勢力嘅意思咁話。至於另外一則的消息，同樣出現在《星島日報》的頭條當中，就是講到因應國歌條例正式生效，教育局昨日就向全港學校就展示國旗、區旗以及是奏唱國歌發出通告，列明學校對師生不尊重國歌行為的處理，校方需要立即制止，如果未能處理可以考慮報警。咁而教師如果係故意喺學生面前咧侮辱國歌，當局會以專業失德嚟到處理個案。最嚴重嘅就係取消佢嘅教師註冊。當局亦都要求中小學必須要喺元旦日、特區成立日以及係國慶日係升掛國旗、區旗以及係奏唱國歌嘅。啊！不過呢度我有添疑問，通常元旦日、特區成立日、國慶日係紅日，唔使翻學嘅，咁係咪即係嗰日要特登翻去， 或者有啲特別活動嘅時候咯？會唔會啊？ 我係冇咁去註明嗰日嘛。 係咯。 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嘅解説嘅，就話咧，津貼中學議會主席阿潘淑嫻咧，佢認為啦，只在極端的情況之下，學校才會報警處理師生不尊重國歌行為的，比如涉及暴力、學校控制不到的情況，否則是教育先行，就鼓勵學生守法的。而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就指出，奏唱國歌在回歸以來都是校園生活的一部分，因應國歌條例生效，學校將會向學生解釋法例要求，相信學生不會以身試法。這個來自今天就《星島日報》的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明报嘅港文报道啊，咁啊关于一啲选举投票关爱队嘅详情噶，咁啊讲到啊投票不设关爱队，冯华就话啦系合乎公平原则噶。去年区议会选举咧多个票站出现人龙，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同埋建制派咧就纷纷开腔要求咧设立呢一个关爱队，方便咧长者去投票噶。 咁啊，新冠疫情仍然存有未知之数啦。选管会主席冯华就表示啦，今年嘅候选人简介会咧将会尝试以呢个视像形式举行，除咗疫情需要，亦都考虑到近年嘅简介会咧都会有人扰乱秩序，不少中断甚至乎取消。佢就话啦，网上简介会咧就会设有提问环节，亦都会喺网上广播，详情咧就有待公布噶。咁啊，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翁应辉亦都表示啦，若果届时咧疫情严峻，多人接受隔离，唔排除咧会喺骏阳村或者系鲤鱼门等等嘅检疫中心咧都设票站嘅。咁啊，根据琴日出炉嘅立法会选举活动指引，票站主任咧系票站主任咧系会尽量安排长者、孕妇同埋伤残人士等等咧未能够久站嘅市民咧，咁就系记低排队嘅次序之后，坐低等待至到相应嘅次序，先至前往柜台领选票嘅。票站外面咧亦都会有工作人员举牌，指示选民咧若果相关嘅身份证号码英文字母头咧嘅柜台冇人轮候嘅时候咧，就可以直接进入呢一个票站嗰度领取选票啦。咁而票站咧亦都会喺切实可行嘅情况底下加开柜台，加快处理排队嘅选民嘅。咁啊，冯华亦都系表示啦，其实咧设有呢一个关爱队嘅意见咧，早前已经系收集咗有一个咨询期嘅，咁啊大概收到7.5万份嘅意见，当中有5万份咧系要求有特别安排，而超过20000份咧就要求公平对待。咁啊，冯华就话啦，有数以万计嘅呢一啲意见，唔应该咧只系睇数字，而应该咧系按公平原则做到公正嘅做法。考虑到双方嘅意见咧，认为如果以公平原则去衡量咧，就应该话啦，身份证英文字母嘅区分咧，本来就已经分开咗唔同嘅年龄层，而喺现行嘅措施底下咧，其实每一张或者系每一个柜台咧，都系一条专队，平等咁对待所有选民咧，先至正确嘅。而喺票站加凳咧，亦都已经可以关顾到长者同埋孕妇同埋行动不便嘅人士啦。佢就表示啦，相关嘅做法咧，过去其实咧喺个别票站咧都有用嘅。而今年咧就系统一所有票站嘅做法，佢就话啦，喺关爱队嘅操作上面咧系唔可行嘅，因为选民登记册咧系按身份证嘅英文字母分放咗喺唔同嘅柜台，加上咗咧香港嘅建筑物门口咧都比较窄啊，如果多个票站咧都好难咧会容纳到多一条嘅排队队伍去投票啦。呢个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台湾政府寻日高调推出咧，就系支援香港人道嘅专案。咁啊，宣布设立专属嘅叫做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协助咧就系包括啊寻求庇护者在内嘅在台港人噶，承诺以专案方式向受政治迫害嘅香港人施予援手。咁啊，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强调，专案不是救援，而是协助。台灣總統蔡英文話到啦，咁台灣會繼續透過制度性嘅力量，俾香港人最實際嘅支持以及協助。有流亡台灣嘅香港抗爭者就話到啦，有政府認頭梗係好啲，咁但係擔心政府接手之後批出支援嘅時間就會變得更加長。咁啊，陆委会主任陈明通啊，寻日咧记者会嗰度讲解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提出咧就香港人喺台湾啊寻求庇护嘅两大条件，第一系人啊已经咧就系入境咗台湾，第二系受到咧就系政治迫害。咁啊，根据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18条啊，政治迫害系指咧就系政治因素，致到咧就系安全以及咧就自由受到紧急嘅危害噶。除了以專案方式協助求助的香港人之外，專案亦都會向在台香港人提供就學、就業、投資創業、移民定居等等的協助，以及跨國企業、國際法人團體赴台等專案諮詢服務。他們為專案而設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下個月1日就會開始營運的，設有專線提供專業的諮詢。辦公室亦都設有正副主任各一個，下面亦都有一些諮詢服務、專案管理和行政事務等等不同的組別的。以上就是來自蘋果日報的報導。 好，麻煩小白跟著下來跟大家轉看一下有關於呢個新冠肺炎疫情的狀況啦。嚟自香港文匯報的消息咧，就話本港尋日新增有4宗啊，係由呢個巴基斯坦輸入的肺炎確診個案，就並冇咧本地確診。除此之外咧，香港特區政府就因應北京提升呢個公共衛生事件應急 响应级别。咁前日已经咧系即时加强对从北京嚟香港嘅人士嘅检测，就作为咧联防联控嘅安排。过去14日曾经到访北京嘅抵港者，即使咧系获得豁免检疫，亦都会咧系获发一个样本瓶，咁需要自行收集并且交回深喉唾液样本咧就进行检测。有微生物專家指出，雖然北京的疫情暫時就不會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但認為香港應該全面取消對北京來香港的人士的檢疫豁免，更加建議就是追蹤今個月初開始曾經去到北京的獲豁免者，為他們補做一個病毒檢測。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就預料，北京在未來一兩星期仍然會出現確診個案，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提高警覺，暫停北京抵港人士獲豁免檢疫的安排，並且是追蹤今個月初開始去到或者去過北京的獲豁免人士，為他們補做檢測，以找出隱形患者。這個來自今天香港文匯報的消息。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啊，讲到就系科大硕士咧月底开课，面授网上双轨教学吓。咁啊，新冠肺炎疫情逐渐放缓啦，中小学已经陆续复课啦，而大学咧亦都要为暑假同埋九月嘅新学年做准备。科大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谭嘉欣就表示啦，六月底开始咧硕士课程夏季学期咧就会采用呢个面授同埋网上咧双轨教学嘅，而去到九月本科生开学，亦都会咧先系喺头两个星期咧用网络授课，等海外生咧嚟到香港之后完成咗14天嘅隔离之后咧，先至开始面授课程嘅。咁而学校咧亦都会安排地方咧俾呢啲学生居住啦，包括咗咧就系会同酒店合作嘅。而针对未能够到香港嘅外地生咧，校方可能就会安排一啲课堂咧分别使用面授同埋网上教学。例如啦，有5个时段嘅一啲大班咧，就会划分为1个时段系网上授课啦，其他4个时段咧先至系面对面教授嘅，咁就可以同时照顾到2批学生啦。不过咧，佢亦都强调啦，以上嘅呢一啲构思咧，都系初步嘅想法嚟嘅啫。校方咧就会视乎届时疫情嘅情况，决定点样落实嘅。咁啊，谭嘉欣又话啦，观察到疫情之下，毕业生工作咧系较以往减少噶。投资银行同埋顾问公司虽然都有请人，不过程序上面咧就有拉长嘅状况。而另一边厢咧，佢亦都见到近年嘅毕业生转去做初创啦、科技企业任职等等咧，咁啊相信咧呢一啲成绩最好嘅课程当中咧，仍然会有90%嘅人系能够揾到工做嘅，咁啊唔担心啦。呢个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啦，再睇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政府向市民派发10,000元嘅计划啦，喺21号即系后日开始咧就接受申请啦。咁啊为咗吸引市民消费，咁啊政府寻日联同饮食业咁啊公布咧就系刺激消费嘅措施。咁啊，将会喺下个月中开始推行咧。啊，有个夜市优惠计划，叫做7月7折、8月8折。嗱，7月就有7折， 咁咪越嚟越贵咯。 哎呀，有冇近翻后啲啊？ 咪就系咯。 咁都期望系个经济越嚟越好嘅，咁所以唔使俾咁多折头咧。希望系咁谂啦吓。好啦，咁啊预计咧就将会有过千间嘅食肆参与噶。咁但系有小食肆表明咧就不会参与计划，认为啊冇能力咧就再作更加多嘅折扣啦。嗱，有学者就认为啊，失业率高企底下，市民咧系需要勒紧裤头噶。咁啊，令到刺激經濟效果咧就大打折扣。咁啊，認為若果派發消費券咧，可能會更加係對焦啦。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二台通識60秒。 作為在職媽咪，要照顧初生嬰兒已經非常吃力啦。如果公司唔體諒，唔單止係不近人情啊，仲可能違反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事源一名女士，当她放完产假复职的时候，因为需要在办公时间内泵奶，但是公司没有合适的地方，于是向公司提出要求。不过公司不单止没有安排，后来还将这位女士解雇，于是事主就透过评机会提出法律诉讼，指公司基于她的家庭岗位将她解雇，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 家庭岗位是指负有照顾直系家庭成员的责任，而直系家庭成员是指因为血缘、婚姻、领养或者姻亲而同该人有关的任何人士。条例亦保障任何人在多个范畴免受家庭岗位歧视，包括雇佣以及提供货品、服务和设施等等。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芭比。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系啊，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做咩阴阴嘴咁笑啊，小白？ 见到你开心啊！ 系啊，真系好高兴啊！ 啊，我真系你哋咧，虽然戴住口罩啦，我净系睇你哋嘅眼睛啦，都已经系笑开眉嗰只啊！ 六点翻工啊，就系等而家噶，等见你啊嘛，华梅姐。 哇，咁紧要啊！咁你扯得？咁你扯得啦，系咪啊？ 咁又未， 真系 做埋先。 好啦，嗱咁嘅，我咧呢轮咧都同大家咧分享好多咧，喺呢一个抗疫时期咧，就要注意饮食啊，因为有一啲嘅饮食咧都可以让我哋嘅心情咧系变得轻松啦，吓缓解一下啲压力啊咁。咁既然讲开咁多饮食咧，我都想再同大家介绍一啲咧，就系咧叫做。最佳的飲食方法或者是最好的被奉为呢一种的飲食方法呢就 very good 啦，咁都可以让大家呢就喺呢一个嘅抗疫嘅路上呢都可以食得更健康啦，让自己呢嗰个嘅体质啊同埋个抵抗力呢可以提高一啲嘅。咁所以呢今天我会继续同大家讲一啲嘅同飲食有关嘅 hashtag 嘅。我想同大家呢今日嚟一个 hashtag 咧，就系关于地中海饮食。 哦，听过啊，但系成日问我系咩，我又讲唔出。 我又反而第一次听啫。 系啊，你会唔会以为地中海饮食系咪真系食咗呢啲嘅饮食嘅方法咧，会搞到你秃头啊？地中海啊，咁你可以咧，嗱，如果系咧，你可以请你哋身边嘅人放心啦。譬如边个可以放心啊？ 系咯，谂唔起添。 想不起啊， 是啊， 你有监制啊， 整啲讲嘅事咩？ 哈，你唔好以为佢生得高就冇人睇到先得嘅，唔好踎低啊，叫佢嗱， 我帮你同佢讲啊。 咁咧，阿 O 唔好偷笑，你都唔好五十步笑八步啊。嗱咁嘅所谓地中海飲食咧，因为佢主要咧就系蔬菜同埋水果为主要嘅食材，同埋咧地中海飲食好着重咧所谓嘅 whole grains， 即系咩啊？全谷类啊，仲有呢佢哋比较系少食红肉㗎，多数食海鲜啦、白肉啦，就算零食啦，地中海飲食嘅朋友呢都系以水果啊、nuts 啊，即系果盘同 nuts 啦，仲有一啲嘅种子嚟到做，咁所以呢真系呀好有营养，兼且呢系好好嘅飲食方法。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地中海饮食。 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喺观景台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彩虹村。较早前南昌街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鸭寮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咁南昌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鸭寮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 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去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呢，咁呢个时间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呢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宠物公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啦，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风骚大点唱真系好认真噶，啲听众咧会手写点唱，仲 fax 嚟俾我哋，点可以唔认真读咧？ 内容又认真，唔单止佢哋屋企人嘅纪念日啦，佢哋连我哋三个同埋香港人都记埋一份噶。 所以你哋嘅点唱我播唔到，都会唱俾你听。 认真啊，你觉得人哋真系想听你唱咩？ 想知我哋点唱有几认真，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芬莲、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认真 啊！1872388 call 我。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9:07，星期五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意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新意早晨。 各位早晨， 早晨啊！睇到隔晚美股咧个别发展啦，今日港股方面咧，你又点去分析咧？ 从前个月开始咧，都话即系港股其实喺区间横行噶啦。咁我哋见到上一两个星期咧就突破咗横行区间，然之后跌咗落嚟，之后再有支持。咁其实短线嚟讲咧，就系、是、仍然都系觉得系喺呢个即系23000点至25000点呢个区间横行啦。但我哋见到咧就系、是、开始有好转嘅迹象少少啦，即系短线嚟讲，见到唔同嘅板块咧系轮住嚟炒。咁啊，见到市场嘅气氛都想我哋注意一下。如果即系美股。稍微都仲係保持喺即係唔係太強勢，咁啊仲係即係少少回落啊，咁啊可能會更加多嘅資金因為京東啊、網易等等回流咧，令到即係港股嘅市場咧短期係會有向好嘅跡象嘅。咁啊中長期仍然都係啦，因為仲好多不穩定因素，咁啊所以短期就炒住先，但係中長期就要睇下會唔會即係突破橫行區間。 咁啊，散股民咧就去留意翻啦。今日听众咧，赵小姐问只小米啦，咁佢话现价位咧值唔值得买入啊？因为市场气氛都相对平稳一啲啦，咁样冇咁波动啦，咁样啊。新意你点去分析咧？小米集团？ 其实即系 ATMX 啦，即系腾讯啦、阿里巴巴啦、美团啦，同埋小米。咁啊，见到就系小米就系喺四只入边咧，都系算系有概念同埋即系发展空间都系唔错嘅。所以从基本面嚟讲啦，小米中长期系会算唔错嘅，因为当其他三只嘅资金炒得差唔多嘅时候咧，都好大机会回流去到即系小米呢边。咁啊，所以中长期咧，我仍然系睇好嘅。而短期嚟讲咧，就系始终今日系即系星期五啦，甚至系。 如果未有資金數話即係大量去咁樣去買入小米，咁所以就話如果可以回落少少，可能去到11.5至12元咧，如果個50天線可以守得住嘅話咧，去到回落少少再買翻就可以買第一注。然之後咧，如果 keep 住都再上。咁啊，去到可能13-14元啊，咁你可以再买多注。 系，咁啊分注吸纳啦，咁啊亦都系一啲投资嘅建议嘅，咁啊听众朋友可以参考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李帮我哋分析大事嘅，唔该新李，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好嘛？嗯，拜拜。 嗯，拜拜。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方第一线。 好啦，翻翻嚟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当中啊，咁啊点下人数先。 好 ，Barbie 到， 阿欧 到， 小白 到， 好，彭仔都喺度啦。咁啊，而家个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继续喺度吓，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76%嘅。今日星期五咧，继续可以咧想象一下去旅行啊，系咪啊，小白？ 系啊，今日可以飞到去欧洲远啲嘅地方、啊。 哇，终于去到欧洲啦，成日都东南亚， 都唔系成日嘅，临来都有啲欧洲嘅，美加都有嘅。 去边啊？德国啊？ 德国啊？ 我未去过。 诶，德国好玩嘅、哦，佢入边嗰啲 去过咩？ 我去过啊，德国系、 你话去过咩球场话、 啊？拜仁嗰个球场、 啊。点解你会去咁远嘅？ 唔系科隆啊，嗰啲都有去过。 点解去咁远啊？ 玩咯、啊，又去做下嘢咁样。 几时嘅事啊？呢个 嗰阵时都差唔多，我谂10年咯、 啊。哇，10年前已经去过啦、啊。我都未去过、啊、德国。 阿姐一齐去， 系 睇下吸唔吸引啦、啊。 梗系吸引啦、 啊！你嗰啲旅遊達人有陣時又，我又未必即係吸引到我去講到。 所以嚟緊越嚟越多揾唔同嘅旅遊達人啊嘛， 俾、嗯哦、 聽眾多啲唔同嘅選擇， 豐富下我哋節目嘅內容，順便 應該要咁啦、 啊嗯。 好啦，咁今天去德國有冇特別一個城市或者邊個地點咁咧？ 梗係即刻聽下先啦！ 晨光第一線，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咧，咁啊，继续嘅都系邀请到咧旅游写作人啊 ，Boris 啊，早晨， 早晨，大家好。 上个星期你又介绍咗好多岛啦，似乎岛你都好耍家嗱。福冈方面你介绍咗咧就系能古岛同埋呢一个嘅猫岛嘅。除咗亚洲之外，如果你想去远啲嘅，有冇啲特别啲嘅地方可以同我哋听众介绍下咧？ 啊，好啊，因为啱啱德國又話啊，我今次講德國啦，咁因為德國最近都話啊，可以通翻啊，附近國家都可以去旅遊啦。 係 咁啊，當中咧其中有一個都同日本都有少少關係嘅。 係咁遠都同日本有關係。 係因為日本人嗰陣時係好中意去 嚇， 嗰、那個就係羅藤堡啦。 哦， 咁嗰度咧其實啱啱就成條德國浪漫之路咧就由法蘭克福嗰邊就去到慕尼克嗰邊嘅，咁、中間嘅一站嚟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搭火車。由法兰克福去又好，由慕尼克去好都 OK 嘅、不过就预长少少时间。 系啊， 因为都要2-3个钟。 系啊，我嗰阵时试过由慕尼克嗰度咧，都系即系一班朋友嘅就飞车，咁啊去到法兰克福咧，系真系要2-3个钟 non-stop 咁样喺个高速公路嗰度。咁不过咧喺德国叫做高速公路都有啲几好嘅体会嘅，因为虽然咧佢嗰个高速公路就系、叫做冇限速啦，系啦，因为冇限速啦，咁所以嘅架车嘅最紧要安全，揸几快都冇人理噶啦，冇快上嘅、最好系咩咧？中意名车嘅朋友咧，哇，大饱眼福啦、 啊， 因为真系可以发现到咧，就德国佢哋嘅名车好高速咁啊喺你身边咧，哇，即系佢哋嗰啲车真系啱啦，穿州过省， 穿州过省冇问题， 系啦，咁啊当然啦，你话见到啲名车系可能都系1-2个座位嗰啲跑车咧。平時咧，香港都見到佢係同你一齊塞嘅。你去到嗰度真係見到佢點樣即係風馳電掣，砰砰聲喺你身邊飛過。你已經可能開緊140嘅啦時速， 但佢仲快過你喎。 佢仲可以喺你側邊閃過，哇！你就可以想像得到佢哋嗰個速度幾咁快啦。咁佢哋嗰啲可能係個零鐘。 就真係已經可以成功穿州過山啦，因為揸得好快啊。咁嗱，由呢一個嘅慕尼克嗰邊啦，去到法蘭克福啦，龍頭呢個羅滕堡嘅地方啦，都係幾值得去嘅。但係有啲咩地方你要注意，同埋真係要去不能不到呢？ 如果你係唔係揸車嘅， 係 咁你係搭火車嘅， 搭火車嘅， 你可能就要轉兩三程嘅。 嗯， 咁啊，因為咧外國嗰啲大火車站咧係好多個月台嘅。 嗯。 咁同埋德國人不嬲都好準時，咁所以勸大家咧就早少少去到望定。雖然可能佢啲行程嗰度都會話俾你聽係邊個月台嘅，但係你都驚會唔會臨時轉咗月台咧？咁啊，所以都建議大家早少少，早十五分鐘啦，你穩定穩定嘅車站啦。咁同埋 到就人等車好啲啦。 係啦，人等車好啲，因為佢哋真係好準時 shop， 就好多時都會好快就走嘅，即刻。 日本嗰啲都係咁樣啊。 係啦，係啊，所以大家記得準時。咁同埋咧。而家德國咧就英文好好多噶啦，同埋願意講好多，最緊要其實佢英文不嬲都唔差嘅。咁啊，你可以坐車嗰陣時，其實會有啲票務員行嚟行去啦。咁你可以問翻啊，咁下一程大概會係邊個月台啊？因為可能去到嗰陣時，其實都唔係好多月台嘅，細車站轉車。不過最驚咧係隔咗嗰條隧道仔要去到四咁月台，咁你都要行條隧道或者行天橋過去，咁你要預時間。 問清楚好。 問清楚好少少。 係，咁食買玩要啲咩 Jessel 啊或者得意嘢喺嗰度咧？ 嗰度羅滕堡嗰度咧，其實個名咧就叫做 Rothenburg 下邊仲有串字嘅，咁佢意思即係話喺嗰條河上面嘅一個堡壘咁解。 係。 咁啊 ，Rothenburg 咧個其實紅色，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嗰度咧成個城市咧主要都係紅色嘅。墙嘅，咁而嗰个墙咧，点解话同日本人有关呢？因为咧嗰度咧曾经咧系一个叫 Imperial City， 咁即使系一个当特区咁样啦， 系 佢系可以拥有自己嘅军队，只要每年俾足钱、个政府咧，咁就 OK 噶啦，你可以自己搞掂噶啦，咁最出名就系个城墙，那个城墙就系好多因为一个完整城墙咧，唔系咁多地方有，咁啊，嗰度咧就吸引咗好多日本人咧，就幫一旅遊完之後，發覺嗰度好靚，嗰、個 Rothenburg 好靚，啲紅色牆好靚，咁啊一齊捐錢，有份捐錢起翻個城牆，有少少冧嘅地方會，你點解會知道係啲日本人咧？因為你行到上去個城牆嗰度。全部都日文名嚟嘅，全部寫住日文人啲名。 我成日發覺咧，即係喺歐洲玩嘅時候咧，都會係去佢哋嘅博物館嘅。我覺得佢哋每一樣嘢咧，都係有一個位係特別 serve 日本人嘅。係啦，因為可能佢哋覺得日本人去到過去個消費力又唔錯咁樣。咁我真係發覺原來日本人又幾中意去歐洲嘅喎，即係佢哋嗰種純上歐美風采嘅情感咧，喺歐洲真係見得到啦，揾到好多佢哋嘅足跡啦。 係啊，好誇張真係，因為我未試過一路行，你唔係講緊十米廿米喎。是讲紧几廿米，全部都写住，唔好话全部啦，大部分啦，九成八成都系写住日文名，因为就系纪念，唔系纪念，应该系话即系多谢翻嗰啲人， 起 翻个城墙出嚟。 系啊，咁呢个城墙都要去啦，其他嘅地方例如真系行到肚饿啦，要食啦，有冇啲特别嘅嘢咧？ 有啊，因为嗰度咧其实有样特别嘅食品就好叫 snowball， 咁咧就一个雪球型嘅咁嘅嘢啦，但系咧佢唔系雪球冻冰冰嘅，佢系一个用啲面粉介成一条条，跟住咧就搓成一嚿，好似速谷我哋踢嗰啲足球 系 即系足做嘅球系，咁形状咁样嘅，咁佢落油炸，咁所以就好脆嘅，咁同埋佢哋呢个系佢哋好传统嘅食品嚟嘅，咁而且有好多种唔同味嘅，你有而家又已经有朱古力味啊、焦糖味啊。原味啊，咁同埋咧呢啲咁嘅炸咧，其實你可以當手信帶翻嚟香港都冇問題，都 keep 到成個禮拜。 係，咁就唔會淋咗嘅。 唔會淋嘅，脆卜卜嘅，係啊。 咁呢個都可以試一試喎，食買玩都有喎呢個。 係啊，如果想買咧，嗰度仲有一個叫做 Christmas 嘅Museum， 同埋一個 shop， 係聖誕博物館。 係啦，同埋專買聖誕飾品嘅。咁啊。嗰度咧就一年365日都唔會閂門噶啦。 點解要喺嗰度買聖誕咧？佢哋同聖誕節或者聖誕老人有冇啲特別關係咧？ 因為德國人其實係好著重聖誕節，因為佢哋基督教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嗰度就特別就起咗 唔係起咗，即係開咗間咁嘅啊，專係 Christmas 嘅賣 Christmas 飾品嘅嘢。咁裏邊仲有好多收藏品嘅。 嗯， 同埋因為德國嘅木工都好出色啦。 嗯， 咁所以佢嗰度都有真係有個師傅專做啲咁嘅木嘅製品，木嘅聖誕飾品。 係， 你可以見住佢一路做。你覺得 OK 嘅，跟住佢與心情好，或者佢真係有時間嘅話咧，佢都會可以即時做一個俾你。 哦，咁呢個特色啦， 係咪？ 咁佢都可以做咗好多木製嘅同聖誕節有關嘅裝飾咧。我諗呢個睇翻，譬如聖誕村啊，譬如芬蘭嗰啲地方咧，都未必見到喎。 係啊，因為始終都係德國學最著重嘅一個節日啊嘛。 嗯， 係啊。咁同埋佢出邊仲有架車咧，因為。如果你怕找不到間 shop 喺邊啊？咁即係個城雖然唔係好大啫，但係你想找 exactly 啱啱好，佢通常出邊咧都有架載滿聖誕禮物嘅車， 嗯 嘅老爺車喺出邊。咁你見到咧，哦嗰間鋪就喺嗰度啦，就係、 是。哦，咁啊都係唔難揾嘅， 唔難揾嘅， 喺翻呢個羅騰堡嗰個地方。 係啦，喺個舊城裏邊。咁同埋咧，除咗即係而家有疫情啦，咁啊。但根據當地人講咧，其實八月咧，即係除咗冬天，可能你去應節去去嗰個聖誕商品鋪嗰度買嘢之外，但如果你夏天，其實通常八月咧，佢哋都係一個叫做暑假。 嗯， 咁啲德國人咧就反而咧係中意出國嘅。 嗯， 咁所以反而嗰陣時八月咧，夏天嗰陣時羅騰堡咧反而就少啲人嘅。 嗯， 咁可能。亞洲人過去就啱啱好，唔會逼太逼啦。 嗯，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嚇。咁呢個羅騰堡德國嘅地方咧，都可以坐交通工具，咁、就可以去到噶啦，就唔使一定自駕遊嘅。 唔使自駕遊嘅，行就算到咗車站，你都係行10至15分鐘到，你就會去到舊城區。 係，如果喺德國想即係體驗一個叫做坐車嘅快樂嘅話啦。有啲咩特別嘅注意？有冇啲譬如係鐵路上面嘅 package 啊？我哋都可以選購得到。 其實可以買佢哋嗰啲pass 啦、 啊， 幾日咁樣， 即係、就是、JR pass 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可以3日又有，5日又有，7日都有。咁你可以跳城市玩，因為主要嘅火車都會 cover 到嘅。 嗯， 因為咁你就唔使煩啦。但係記得用嗰陣時就要填你幾時用啦。 係， 因為。其實佢有權去 charge 你做乜唔寫嘅， 係 咁，所以自己要記住每一日都要寫。咁同埋佢票咧係有分幾有分兩款嘅，有啲咧就係可以一個月用三日， 嗯、 但係有啲可以係連續用3日嘅。 嗯， 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月任用3日嗰啲咧，你就要寫低你邊日用咗啦。 哦，即係寫翻個日期。如果唔係咧，就佢捉到你咧，咁啊真係 佢有缺乏你嘅。 係啊，咁就唔好啦嚇。咁啊，人去到外國玩啊，都係想開心嘅啫。咁啊，最緊要就係疫情快啲過，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多啲去翻咧唔同嘅地方玩啦嚇。 冇錯。 好，今日朝早唔該曬 Boris， 唔該曬，拜拜。 拜拜。 如果你話講到德國咧，除咗阿小白邀請呢位嘅旅遊達人阿 Morris 啊，唔係 Morris 係 Boris 咧，係會熟悉之外咧，其實我諗你問阿莫文蔚咧，佢都可以話到俾你聽好多德國嘅風景啊，啲名勝嘅事關我相信啦嚇。佢先生咪就係德國人咯，係啦，有聽過呢一首咧係莫文蔚啊 featuring Far East Movement 嘅 Let the Future In。 晨光追踪三十一， 罗启新在电话旁边。 喂，早晨，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早晨，启晨，今日星期五晚的港台电视三十一的节目啊，晚上头条新闻仲有冇噶？而家 有 拉屎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咁啊，会点样咧？ 今晚就比较特别啊，因为今晚咧，即系我今个礼拜都好忙啊，因为 所以你冇参与系嘛？ 唔系平时做平时做一日嘅，咁今个礼拜做三日啦。 咩意思啊？ 即系准备嘅时候咧，今晚咧就 你节目时间都系得咁多啫嘛。 咁我参与多咗嘛， 哦， 即系有好多嘅角色咧就会再出嚟啊，用唔同嘅方法同大家见面啊， 哇， 就会有好多 crossover 嘅，即系有啲环节里边，突然间有啲另外一啲人走咗出嚟。仲有 咁会唔会延长个节目时间咧？咁内容丰富 嗱，节目时间就唔会延长，但系咧中间嗰个 commercial break， 因为而家我哋唔使喺嗰啲商营嘅电视台度播嘛，系好似冇咗啊， 系直落啦，所以就 系咁，同埋咧个间断咗之后咧，应该会有一个 live 咧，即系嗰啲 喺 Facebook live 啊， 系啊，咁咪会同大家即系 问准咗噶啦，系咪啊？ 哦，呢啲高层搞噶嘛？ 你有问过高层至好啊？ 冚 得 噶 嘛？你听 ？CEO 搞噶，我哋呢啲低级搞噶，唔系我同你呢啲低级搞噶。 我梗系明啦。 系啊，喂，咁啊，咁咧就啊，仲有一样嘢， 点啊？ 一个建制派嘅议员出现咗喺我哋节目。 哦，做咩支持你哋咩？冇可能， 唔系审我哋啊， 审哦，即系好似法官大人咁系咪啊？ 系啊，类似啦吓，咁大家 最 后会 点咧？嗬，唔知判成 唔知啊？你知我都唔系唔关咩台嘅， 咁咪判你哋休息一阵咯。 系啊，一世啊。喂，咁啊，另外啦，咁啊，去到呢一个咧，九点半啊，零距离科学啊，啊，真系要介绍下啦，呢个小红蛱蝶啊。咁佢哋即係一種蝴蝶啊！ 哦，蝴蝶。 咁佢咧就遷徙好長喎，有長徵喎，即係嗰啲蝴蝶咧，成日都話：哇！啲蝴蝶由邊度咧就去到邊遷徙到邊度啦？但係你知蝴蝶好短命噶嘛？ 係咪先？係啊，係啊。 咁你點可以飛咁遠咧？講緊可能係講嘅二三千公里啊咁樣。 咁呢個係同科學有關噶？ 係啊，原來咧佢哋係會譬如飛到嘅某一笪地方，生咗仔。跟住咧，佢嗰個毛蟲咧，跟住就會變蝴蝶，跟住接棒，再飛去，跟住去到，跟住去到 地 咧，係啦，咁跟住又再翻嚟，咁樣一代接一代。但係點解佢要咁做咧？真係唔知啊！ 佢又唔係話直接飛去嗰笪地方過冬啊咁樣喎。 咁呢個零距離科學可以探討下呢個自然界嘅奇觀啊嚇。 咁啊，去到呢一個十一點咧，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咧。咁咧啊，今次得意啊，講呢個叫二次元空間啊，即係我細個睇卡通片有講過啦。二咧就奇異嘅異啊。咁誒成日都話咧，我哋而家係喺呢個三維空間裏邊啦。咁啊，第四維就時間啦。喂，但係原來咧，啲物理學家咧講講下咧。可以有十几围噶，即系唔系摆酒啊？ 摆酒噶嘛，十几围 啊！唔知嗰啲鬼鬼怪怪系咪嗰啲空间嘅存在咧？ 留意住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嘅节目，唔该晒 Cousi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区人大代表、行会成员叶国谦表示，不排除人大常委会在今次会议就港区国安法作出决定，有机会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再召开特别会议详细讨论，强调审议港区国安法是势在必行，法案会在短时间出炉审议和通过。對於草案改為使用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的字眼，葉國謙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並不奇怪，指出外國若果要干預香港事務，一定涉及本地人。至於要求外國制裁香港，會否干犯有關罪行？他說若果有人蓄意損害香港和國家利益，有具體行動推動外國制裁香港，有機會犯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質疑反對港區國安法是否符合立法會候選人的要求，葉國謙認為若果對條例有不同看法，反對部分內容是可以表達，但如果反對立法就有問題，質疑怎會有資格進入立法會。內地過去一日再多32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其中28宗是本土病例，北京佔25宗，河北2宗，遼寧1宗。全國累計83325人確診，4634人死亡。北京新增病例中，新發地市場所在的豐台區佔最多，有18人確診。首都機場今日預料有超過800班航班取消。河北和辽宁的新增病例都和北京的病例有关，河北确诊的其中一人是新发地市场的经营者，另一人就是北京丰台区一间餐厅的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和中国完全分道扬镳仍然是选项，他在社交网站贴文强调美国保持在不同情况下的选项，包括和中国完全分道扬镳。特朗普說是要回應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日前在國會作供時的言論。萊特希澤當時表示，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已經緊密相連，中國亦有履行貿易談判首階段協議，和中國割離，現在看來不是合理的政策。有美國官員形容中方在夏威夷的談判態度並不積極，雙方關係緊張。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史迪威表示，中國近期在印度、南海和香港問題上的行動並沒有建設性，華盛頓期望中國重新考慮是否訂立港區國安法。他強調中方官員承諾履行美中貿易談判首階段協議和協助遊說北韓放棄核武器發展。史迪威形容是否履行美中貿易談判首階段協議將可以了解中方是否可靠的夥伴，未來一至兩星期將可以知道發展。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6点，跌了不够1点，成交金额61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2942点，升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7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2升个二；希马眼科6.03跌0.53；阿里巴巴218.8升一蚊；美团点评172.7升两毫。有财天下列聘19.56升咗六仙，中心国际23.25升五仙，感恩生值10.14升四仙，友邦保险71.4跌六毫，中兴通讯26.95跌八毫，吉利汽车12.82升两毫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92。瑞士法郎0.951，加元1.36，人民币7.09，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388点，升34点。港金现价报159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53美元，卖出172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冇耐嘅啫。咁但系非常挤塞啦，龙尾去到平石村对出，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两三分钟之前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平石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的，就是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仲有车龙，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噶。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出翻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回工业村，跟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出回去九龙方向，跟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青龙头对出。大埔公路去回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舊款智能身份證， 而又在1957至6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7月27日或之前換證。 換證時可帶同兩名65歲或以上親友及兩名殘疾人士一起換證。社會共融，愛心包容，記得預約啊。 學界超聲道主持 Miss V 鍾傑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學文學院一年級生趙婉儀。咁文學院入面有好多課程，而我選擇嘅科目大多都係有關於中文嘅。我喺中六嘅時候參加咗兩個比賽，包括第二屆恒生大學文學獎、香港文學館主辦嘅第一屆過去式徵文比賽，咁兩個比賽都係拎咗冠軍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二台六月心一分，欧瑞强和你寻开心。 歌词旋律优美，真挚抒怀，听落好舒服嘅心曲，我叫佢做靓歌。 一生都匆忙。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每晚用不同主题的靓歌陪住你。 Albert Lau 欧瑞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晨九点四十分，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啊！ 喂，今日咧已经预告过咧，呢个享乐时代啊，有 Made in Hong Kong 嘅李哲刚啊吓，咁啊强势加盟啊吓呢一个环节啦，咁啊系时候咧听一听啊，究竟咧啊 Alex 嘅享乐时代系点嘅一回事先？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嚟到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小白 你好啊，彭爷。 今朝我哋咧星期五啊嘛，即系有特别嘉宾啦，系嚟自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早晨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彭仔同埋哎呀小白，好开心同你见面啊，好耐冇见咁样嘅两个。 系，其实寻日星期四肯定见过咯， 开个会咯，系啊，做节目少啲，系啊。 系好啦，嗱，我哋呢个享乐时代咧就是想听下咧其他嘅节目主持人咧有啲咩吃喝玩乐嘅好介绍咁啦。咁李志刚，你啊应该玩到创晒噶。 冇错，我系陈敬创， 旧同事。 哇，又系同事。今日我想介绍一啲特别嘅经验俾大家啦，就是一啲食嘢嘅经验啊，食饭嘅经验，吃喝玩乐啊嘛。 唔可以讲喺你个 Made in Hong Kong 咩食在 Hong Kong， 可以嘅。 教过未噶？ 系啊，但系食在 Hong Kong 我哋自己俾钱噶嘛。咁样咧，嗰间就地方咧就比较贵，亦都系老字号嘅，就系位于中环区咧。好出名啊！佢个名字叫做呢个尖尾的厨房，可唔可以讲吓英文名？ 我知道，即系嗰个英国人， 冇错， 英国厨神。 嗯， 我其实咧同嗰个英国厨神咧 好 friend 啊， 见过面啊。 哦， 吓几时啊？ 就系2012年。伦敦奥运嘅时候，好搞笑。嗱，嗰阵时我去咗 伦敦见啊，你哋 系啊，因为派咗我去嗰边做采访嘛。咁其中咧，佢有一个咧唔关事嘅访问时段咧，就系顺便 promo 埋佢哋伦敦嘅一啲旅游嘅嘢咧。咁其中有一日咧，嗰个嘅采访咧，佢嘅嘉宾就系呢位咧英国厨神。咁佢就好似一个猪肉佬咁样咧，着条短裤啊，咁一踢对拖鞋，咁就坐喺度同你啲人倾偈咁样咯。 系咪食神先系咁款噶？ 唔知啊，好啦， 但你见呢个系咪我讲呢一个？因为我讲呢一间嘅餐厅咧，其实喺1928年咧已经开幕至今噶啦。吓，咁啊前嗰排有传闻就系话咧，佢四月会结业，但系咧我啱啱去过咧，就原来系6月21号，即系就快啦，两日就会会结业。不过听讲话佢个老板咧都会延续呢一个嘅 fine dine 嘅精神啦，就喺另外一个地方咧再开过嘅。 哦，咁啊，完全系错咗啦。 名嘅嘢几容易撞啊，系咪？ 系啊， 咁啊好啦，嗱，搞乱晒啲听众，我哋冇讲系边间， 冇讲边间啊，系啊。不过其实如果喺中环蒲开嘅朋友都会知道呢一间嘅都殿堂级嘅老牌餐厅咧，就其实当年嚟讲都算几贵噶， 嗯， 系啊，咁亦都 你话 fine dining 梗系贵啦， 嗱，其实佢嘅 fine dining 咧同而家嘅 fine dining 就唔系好同嘅，因为而家嘅 fine dining 就好兴咧分子料理啊，一啲特别嘅食法啊，或者好多道 course 咁样，咁佢系老牌嘅 fine dining。佢真係咧有格式嘅，譬如四個 course， 衣着 以前就有啦，以前就有限嘅，但系而家可能生意唔好咧， 唔敢限啊！ 你唔着衫去都得，你只着一条探热，着一条探热。吓咁啊，讲开呢一间咧尖美的厨房咧，咁啊墙上面有好多嘅历史照片啦。咁点解我会讲咧？因为我近排咧就我哋有个好同事咧，夏妙贤就 哦系啊，拜拜啊嘛， 拜拜喵喵咁样啦。咁啊， 系荣休啊， 系荣休。但系佢话唔好讲噶，佢话就系生日咋咁 样。榮休咗啦，唔怕講啦。 係啊，切咗廿幾個生日蛋糕啊，咁啊同阿喵喵去啊，喵喵 book 嘅咁樣，咁我就好開心，因為 識揀啊佢啊， 好識揀。 喵姐咁 係，我哋都唔係話，我哋都係 share 嘅，你唔好唔係，我見到你嘅眼你已經知㗎啦 嚇。不過咧請佢，佢唔去添啦。 聽講話嗱，即係咧佢因為要喺嗰度結業啦，咁其實 booking 咧就已經係滿曬㗎啦，係啦，大家就 book 唔到啦。不過入邊咧就有啲幾經典嘅牆上面嘅歷史照片啦，咁好多打卡影相。两位嘅，咁除咗有咧好多嘅名人光顾过，譬如李志刚同埋夏妙贤之外咧， 不得了， 亦都有咧呢个李小龙曾经刚光顾过啦，仲有呢一个咧金乃迪夫人啊 ，Jacqueline 啦等等嘅，都试过。所以其实好多啲名人嚟过香港咧，都帮佢咁样嘅话死晒。 你啱嗰两个嘛， 好多名人嚟香港咧都会去呢一间咧尖美的厨房嘅。 咁我想问，李志刚咁佢主要系食乜嘢款式菜啊？ 嗱，西餐加少少印度 feel，印度 touch 系啦，因为而家 fine dine 嗰个趋势都系噶，即系系比较 fusion 嘅，即系会垃圾啲嘅，有少少，同埋可能咧即系印度菜咧，大家都中意啊，所以咧有少少 fusion 嘅嘢都会加少少呢一方面嘅 touch 咯。 即系正常锯扒嗰啲佢都有嘅， 梗系有啦，锯扒咧佢嗰度系好出名嘅，不过咧佢嗰个 list 咧就系如果你嗌 steak 嘅话咧，就会加少少钱嘅。 铁板烧啊，小白， 唔系佢就系挂住铁板烧嘅啫，日本嘢系嘛？ 围嗰啲，然之后炸一啲酱。 系啊，我都会去西餐食嘢噶。 咁另外出名嘅呢一间咧，就包括有佢哋嘅洋葱汤啦，咁啊，同埋我自己就中意咧个龙虾汤，因为佢又系嘅，因为我同阿喵都系一样咧，即系会紧张啲钱啊，嗰啲金牛座咁啦。咁佢呢一间餐厅咧，龙虾汤又系唔加钱嘅，佢净系。牛扒加钱啫。 哦，龙虾汤同埋洋葱汤， 正个。 哇，喺呢啲都系最基本，但系咧要整得好味咧， 要有功架系。 系啊，一试便知龙与凤嗰啲。 冇错。 系啊，同埋食嘢方面咧，我觉得就非常之正啦。因为我嗰晚就嗌咗一个猪手，那个猪手个大到咧，净系桂花。 你块面嘛？ 桂花田嘅脚咁啊！ 哇，食成个月， 成个月啊，请有咪个皮啊，整得好脆啊，都系好出名。咁啊，另外甜品啦，甜品有呢一个火焰雪山啦，都系非常之正，同埋我哋都嗌咗个 apple crumble 咧，都系好脆，好好味 嘅。喂，你 up 嗰啲名咧，全部都系好传统西餐厅， 系啊，系因为佢嘅整法都系好传统嘅。咁但系要一赞咧，就系佢里面嘅一啲员工啊，因为全部都好 helpful， 同埋咧就系好落力咧，会同你去介绍啊、推介啊，同埋你知呢一间老字号嘅餐厅，1928年到而家啊，殖民地时间。到而家90年，咁好多影相位咧，大家都好想影相。嗰啲即系 waiter 咁样咧，全部系影相影得好靓嘅。 定系嗰啲招呼大家嘅侍应，佢哋本身都已经有翻咁上下年资噶啦。 佢哋都系1928年到而家， 应该就唔系因为全部都后生。 后生 系啊，逢系后生先请我见到佢哋。 哦，系啊，真系佢要再搵工啊。 我不过听讲话佢会喺另外啲 location 再开翻，但系就要即系未公布咯呢一样嘢，因为我觉得呢一间餐厅咧，或者未必好多朋友去过啦，但系其实都有少少一啲集体回忆。因为香港咧，当个股市好劲嘅时候，80年代啊，90年代啊，加鱼翅捞饭嘅时候咧，喺中环区，如果你系嗰啲大妈沙咁样咧，一定要去呢一间尖美的厨房嗰度咧，就晏昼食 lunch， 食到2:30，然后先翻去做嘢。 哦，即系好似代表一个兴旺嘅时代咁， 霸气啊！ 哦，有少少系嘅，即系代表系啊，即系等于。我哋以前九龙塘嗰间士贝拉咁啊，都系有呢个感觉噶嘛。 定系又好似以前咧尖东嗰、那个嗰啲夜总会咁样啊？ 哦， 醉金迷咁样系嘛？ 系啊，即系中国嘅一个好开心嘅， 好开心嘅城市啊！ 咁入去咧，即系除咗系食呢一个传统嘅西餐啦，仲系一啲食一啲情怀啦，同埋一啲回忆啦。咁系咁嘅，香港咧越嚟越多呢一啲嘅老字号嘅餐厅，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噶啦。 呢啲都算系外国 style 嘅 Made in Hong Kong 喎。 系系有少少嘅，同埋嗰度咧有一个地方就真系，除咗倾生意同埋代表你有钱啲大妈沙喺嗰度咧食晏或者食 dinner 之外咧，其实嗰度拍拖咧都几正嘅，因为会有好多咧阴暗角，佢哋好叻，因为佢哋好叻摆台咧，就系一啲多人，即系而家限聚令就冇得计啦，但系佢啲多人嘅台咧，佢会拱到去近个大厅嘅，咁啲两人位咧就全部去晒角落头嘅，咁咧亦都你如果有 special 嘅一啲要求嘅话咧。佢可以喺你两人位嗰度咧，加个屏风俾你。 哇，即系好似自己拣咗间房。 冇错啊，你喺入边做乜都得噶啦，其实。当然食嘢为主啦。 好有情调啊！咁希望呢一间嘅餐厅咧，日后真系有机会佢再重开喺第二个地方重开嘅时候，都会 keep 住呢一种嘅气氛和情怀。 俾我哋影下相都好啊，系咪先？ 同埋我都希望即系香港啲餐厅咧，都有呢一个嘅即系精神喺度啊，就系、是、服务大众，整得好食。咁成个 package 我成晚咧，同埋阿喵啊，同埋我哋啲旧同事一齐咧，成晚倾咗一生嘅计。系咁，因为嗰个情调系好啊，情怀好咧，系特别多嘢讲。我亦都决定咧，以后咧要去多啲唔同嘅餐厅，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嚟晨光第一线介绍呢个享乐时代俾大家。 倾咗一生嘅计， 一生嘅计啊， 几匆忙啊！好啦，多谢李志刚，等一阵啊，听埋你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 好啊，唔该晒两位， 拜拜， 拜拜。 夜之中，喜爱已星尘。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迟迟才去睡，原因每页都有你。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冷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亮火，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人海中只爱你一人，为何如是？我不需说道理，旁人难细读，藏于我内心那日记。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冷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亮火，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冷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亮火，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有 Alex 李志剛嘅好拍档啊，罗敏庄嘅 cover 嘅作品啦，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心里日记》。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嘅阿 Cat， 早晨。 早晨阿 Cat。 早晨小白，早晨，早晨。 仲有 Barbie 同阿 O 喺度啊。 Barbie 啊 ，O 啊。系，你好，你好。 系啦。 系啊。 系啊，嗱，今日朝头早打咗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我知道你个女女生日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我而家偷少少时间咧，先祝咗我咧个两个朋友生日快乐。 哦，好啊，好啊， 就系一个就叫 Carol， 佢就系琴日生日嘅。 Carol， 咁佢一个古筝老师，佢弹得好叻嘅。 哇，厉害厉害！ 咁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系，依个 Carol， 你就系跟阿 Carol 去学古筝啊？ 我冇，我好渣。 点解唔学埋啊？有个 friend 识古筝，古筝老师都唔去学埋， 琴音疾走咁样。 我呢啲学生好屎嘅。另外就我另外一个朋友就系我当年结婚个伴娘，佢都系今日生日噶。 哦，叫咩名啊？ 佢叫 Bonnie 啦。 Bonnie 生日快乐啊 ！Bonnie， 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系。 咁讲翻个女就系今日生日。 系。 咁希望佢都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咧。想恭喜下佢啊！ 咩事咩事？ 咁佢年尾结婚啊！ 哇！ 你做外母大人咯，咁样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嘛？ 希望佢幸福快乐啦！ 系点啊？合唔合格个男仔？ 几好啊，对我好好。 哇，对你好好啊， 对你个女好，同埋对你好就已经 perfect 啦。 系啊，其实最紧要对个女好啫。 咁而家都要准备定嗰啲即系结婚嘅事宜噶咯，系咪啊？ 是啊，准备了的了 ,book 晒酒席啊 ,book 晒衫啊，差好多嘢的了。 是不 是希望年尾冇乜事啦。 冇事冇事。 冇问题的。 买定啲金啦，是啊，依家金价又回返落去，是咪啊， 买好贵啊，而家好贵。好多年前买落 的了。哇，劲喎，有投资潜力。 好多年前买落嗰啲而家就真係升晒值啦。 厉害啊，咁啊。 一六年头嗰时买啦，最平。 哇，靓位喎、啊！嗰阵时识买嘢喎、啊，吓 Cat 唔讲得少吓，跟你学下嘢啊，投资方面反而要 啲啲咁啦， 系咪啊？ 而家啲酒席都好 贵。哦，咁啊，贵有贵摆，平有平摆啦，常言道都系咁样，都系开心事嚟嘅。啲钱用咗，开心钱用咗，开心搵得翻嘅，唔使惊，系咪？ 最紧要佢哋系两个开心咯，又成有个女啦。 系、咁就好啦。 女都好乖嘅都 系你教出嚟噶嘛，梗系乖。今个早上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啊，系郑秀文 Sammy 嘅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点解系呢首歌啊？ 佢就最中意 Sammy 噶啦，佢细细个睇《宠物情缘》已经中意咗 Sammy 到而家噶。咁、阿 O 又提议呢首歌比较好听，咁我又唔系好熟啊嘛，咁样 OK 啦，冇问题啦，最紧要我女中意啦。 咁、有冇啲最后嘅一啲咩祝福嘅说话同女女讲啊？ 希望佢。幸福快乐啦，咁做人太太啦，咁就要即系 唔好喊啊 ，Cat， 唔好喊啊，唔好喊啊， 好感动啦，已经开始啊， 总之就。佢开心我就开心啦，唔该晒你哋啊！ 唔好咁讲，我哋都开心啊！听到你嘅点唱，咁啊一齐听歌啦，好嘛？ 多 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连绵夜，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腹内上遍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而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则，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谁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哭泣，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躲避于心里，红 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Sammy 的作品有这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拜拜。